后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嘅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01点，跌791点，总成交金额117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1点，跌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09点，跌236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价，腾讯控股349.2跌17.2，美团157元跌7.7，阿里巴巴90.35跌6.35，盈富基金20.14跌7.4，恒生中国企业69.18跌2.82，京东集团226.6跌15元，港交所327.6跌14元，李宁50元跌4.35，中国移动51.25跌2.5，南方恒生科技3.98跌2.6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686，瑞士法郎7.968，澳元5.561，加元6.112，新西兰元5.035，欧元8.279。每百日元对港元6.0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76。日经平均指数报27003点，升185点。港金报1758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80.54美元，卖出1881.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坏车和意外事故，在将军澳道上行近住翠屏南村较早前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另外后少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东九龙政府合署快线的意外亦都已经清场，交通仍然都是繁忙的，车龙一带消散。现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的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反方向观塘绕道去土瓜湾的支楼近住启德消防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都清一场，现在车龙排到近观塘警署。咁就是观塘绕道去土瓜湾方向的支楼近启德消防局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清一场，龙尾就去到观塘警署。而在亚加路街去观塘方向之前近住路明道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接近油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过了几元。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洛麟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塞到窝打路道。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浙江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海悦豪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德宝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以及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2，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石门村美石楼、秀茂坪村秀智楼、秀茂坪宝达村达贵楼、将军澳和明苑和辉阁、油塘高骏苑骏茂阁、沙田水泉澳村领泉楼、又一村又一居16座、何文田骏文苑文海阁、慈云山蒲岗村道99号汇豪山和九龙湾丽晶花园8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 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开心日报，彪爷。 世上有一种冻叫做阿妈觉得你冻，世上有一种饿叫做阿妈觉得你饿。母爱的奥妙之处在于它可以好像瀑布那么多到满泻，亦都可以好像细水一样长流。今个母亲节，你又打算怎样回应母亲的爱呢？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听住开心日报， 祝大家有个开心母亲节。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电话筒里面的林湘读起话剧《日出》之中陈白露最后自杀的独白：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太阳不是我们的。 莫向晚试图安抚他，但是一出声。 5月6日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即系嚟到晏昼嘅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李立峰你好啊， 你好啊， 系嗱，李立峰啊，咁啊，今日咧，不如我哋第一个小时咧，讲一讲有关于最低工资嘅检讨啦。 好， 咁因为咧就系最低工资咧，而家就系每小时37.5啦。咁其实咧呢个数字咧就系由2019年咧到而家咧都系呢条数噶啦。咁点解会系2019年咧去到而家都系呢个数咧？因为本来最低工资就应该是两年一检的嘛。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是因为去年政府是冻结咗咧系最低工资嘅。咁当然入边亦都有系因为咧劳资双方即系未能够达到一啲嘅共识嘅元素在内啦。咁所以咧而家咧，其实最低工资委员会咧系就住最低工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嘅检讨咧，正系收集紧各方嘅意见。咁根据而家嗰个时间表咧，就佢哋会收集意见啦，就一路咧系会去到月底嘅，因为佢系4月20日开始展开6个星期嘅公众咨询，咁所以就5月31日或之前咧，就将咧呢个嘅意见咧就交俾咧系法定嗰个最低工资嘅委员会，然之后咧个委员会咧就最迟啊系要10月咧就向政府提交报告噶啦，咁但系向政府提交咗报告之后咧，即系做咗一个建议啦，咁仍然系有待即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咧通过嘅，咁所以即系往往咧一个新嘅法定工资咧开始的时候已经是过了检讨的那一年再第二年的时间都有一个时间的落差在这里。现在呢就有劳工界的人士就提出他们认为呢法定最低工资应该是要去到每小时46元的。其实个计算就是怎样呢，他就是用综援两人家庭的综援金就是9658。所以如果计算每日工作8小时嚟计咧，就应该系有每小时46元吓。 系啊，咁就当然啦，即系最低工资即系实行咗大概10年左右嘅时间啦。咁一开始嘅时候，从一个即系20几30元嗰个价，即系嗰个价钱开始， 28元 系啦。咁其实即系咁多年嚟嗰个嘅调整咧，咁两年调整一次。咁早年每两年调整嘅时候，可能都系讲紧7.几%、7.几%、8.几%啊咁。咁根据香港政府嗰个文件或者个政策，咁喺调整嘅时候，咁都要考虑好多因素嘅，譬如包括即系提升就业意欲啦，包括呢、這、一个。 即係提升雇員嘅生活質素啦，包括亦都當然要睇下即係個社會經濟狀況啊，甚至喺文件入面會講話對社會和諧嘅影響啊，當然亦都要睇即係因工資上升而引致嘅額外成本，咁都唔可以話完全唔去睇即係對商界嘅影響咁樣，即係咁變咗好多嘅因素夾埋埋，咁但係過去十年或者早年，即係至少疫情之前，咁即係早年都係可能俾人嘅感覺都係每兩年可能升7%、8%咁就似乎同通脹唔係爭好遠嚇，即係可能即係會高過通脹少少咁樣。咁但係如果而家咧，即係嗰個建議咧，勞聯嘅建議就係提到46%咧，咁其實如果從百分比計就會高嘅，即係其實係提升咗即係22%左右。咁但係其實背後係涉及到一個即係諗法嘅改變，就唔係話純粹係講緊現有嘅水平，跟住再計通脹，係計少少其他因素，俾百分之幾個佢，而係講緊係即係勞聯嘅講法，其實係講緊係即係可能係即係參考翻而家綜援個金額，再去諗翻其實點樣樣先至係一個比較合適嘅水平。咁尤其係講到嗰、那個即係佢哋都會提到呢個提升就業意欲嗰個問題咯。咁 咁當然即係綜援嘅金額咧，背後制定咧，佢都會考慮一籃子嘅因素啦，亦都會考慮好多嘅指數啊，然之後先至釐定到嗰個標準啦。咁所以即係同樣嘅諗法，即係套落去最低工資嘅制定嘅時候，其實係咪合適咧？係咪合宜咧？咁樣咁除咗呢個嘅想法嘅改變之外咧，另外即係你譬如話，即係提到下每個工資咧係要提升到時薪係46%咧，咁其實亦都要考慮咧，到底有幾多人啊會係因而受惠嘅？嗱，如果我哋而家睇翻咧，最低工資委員會咧，佢有一份嘅文件嘅，而家本港咧領取最低工資嘅員工人数咧就大概系萬几嘅啫，咁其实唔多嘅，咁但系咧，如果佢亦都有个推算嘅，如果佢系睇翻咧，即系而家香港嘅究竟有几多人士咧，佢个时薪系大概去到即系时薪去到44%咧嘅雇员总数咧，咁嗰度就会多咗好多咯。 嗰度就会去到应该系241,000嘅，即系根据即系佢个文件。咁当然呢个文件咧系个百分比系或个数字系计2021年5至6月，即系大概大半年前嘅一个数字嚟嘅。咁就44%，即係如果係去到44蚊咧，就會係有241,000名即係僱員啦，香港僱員左右係攞緊44或以下嘅即係工資嘅咁樣。 但係除咗考慮呢個人數之外咧，即係僱主咧，佢哋成日都會或者一啲嘅經濟學者咧，佢哋成日都會考慮一件事嘅，就係叫做漣漪效應啊。咁我諗大家都應該印象猶深咧，就係記得喺法定最低工資第一個法定最低工資咧推出咗之後咧，有一啲嘅商界，特別係飲食業嘅人士，佢哋就住飲食業，因為勞動力密集啊嘛，咁亦都係過往可能比較低薪啊嘛，就住咧佢哋嗰個嘅工資嘅升幅咧，亦都去指出咧，就係話法定最低工資嘅推行咧，的而且確咧係造就咗一個嘅漣漪效應，就係、是、其他嗰啲佢唔係攞緊呢個最低工資咧，都一定要調升，然之後佢先至請到嗰個嘅僱員嘅，咁從而就對於整個嘅企業咧嘅經營成本咧就有所影響啦。咁所以變咗，即係當我哋去考慮呢個最低工資嘅時薪應該係幾多嘅時候，究竟我哋應該要考慮啲乜嘢嘅因素，點樣去計算呢？ 系啊，咁同埋亦都即系，譬如头先讲话，无论讲涟漪效应，甚至其实大家都我谂好多有关注开呢个议题嘅，即系朋友都会知道哦。咁佢有好多唔同嘅论调嘅。你譬如提升最低工资，会唔会令到即系有啲即系行业甚至做唔住就执笠，你反而推高咗失业率咧？即系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咧？咁有各种各样唔同嘅论调。咁就即系一方面就系嗰啲论调合唔合理啦。咁另一方面就系其实亦都即系讲紧香港都推行咗，即系最低工资都推行咗10年啦，其实有冇实证数据嘅咧？或有冇实证嘅即系研究系支持？喂，其实喺香港过去10年推行最低工资之后，其实系咪真系有咩影响嘅咧？即系对一啲即系所谓即系中小企，系咪真系会令到佢哋难生存咗咧？即系抑或其实，譬如头先讲嘅涟漪效应，其实有冇出现过嘅咧？咁即系我谂呢啲都系即系一方面系个理论上佢会唔会存在啦，即系有冇可能存在啦？另一方面就系实际上有冇存在过嘅咧？其实， 嗱。深 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嘅。最低工资到底有啲咩影响呢？我谂咧，最低工资对于特别系对于一啲清洁啊、保安业啊，即系呢啲比较一向清洁啊，应该咁讲吓，即系低薪嘅行业咧，可能个影响会比较大嘅。咁究竟佢保障到几多咧？自从呢个法定最低工资推行以嚟啊，系咪真系令到基层嘅劳工啊，佢嘅生活得以改善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Smart Patch 究竟系点用嘅呢？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 ，Smart Patch 就系一啲安装喺生产设备上面嘅一个小机器啦。咁我会叫佢做一个大脑啦。咁就可以好轻松简单咁样，将每一部生产设备咧都智能化，从而可以将成条生产线提升为成为呢个智能制造。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关于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嘅检讨，你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又即刻请嚟咧系劳联嘅主席啊，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咧林振声嘅。林振声你好。 你好，你好啊，你好。 林振声人，你哋嘅建议咧就系、是最低工资咧应该要增加到咧不少于每小时46元嘅。不如先讲讲你哋46元呢一样嘢系点样得出嚟啊？嘛， 系如果即系好直觉地咧，就系即系呢个46元咧，就系话譬如一个工友咁翻工晏昼出去食饭嘅时候咧，其实依家大家都知道一间好普通嘅茶餐厅，其实讲紧食一个午餐再加杯嘢饮啊，即系嗰啲 A B C D 餐啊，其实讲紧都系要45至50元啦、啊，即系都唔系特别贵嗰啲，即系讲紧系比较普通嗰啲茶餐厅。咁所以我哋建议呢个时薪46元咧，就系话佢起码即系工作咗一小时啊，付出咗努力，咁都起码换翻一个即系好普通嘅一个午餐啦。咁但系当然成个计算嘅方法咧，其实我哋背后都有一个理念嘅，就系话我哋咁多年以嚟咧，向委员会建议咧，都系话一个二人综援嘅一个金额。咁點解要二人綜援呢？就係話因為依家香港呢就有700多萬嘅人口啦，咁但係實質勞動人口呢講緊300多萬，即係話通常呢一個人工作呢佢都要養活多一個家庭成員嘅，嗰、那個係唔係工作人口嚟嘅，即係可能啲老人家或者係小朋友啊，咁所以我哋參考二人綜援呢，就係即係兩個人嘅綜援金額大概5000元多啲啦，再加上二人家庭綜援裏面都有一項係租金津貼嘅，咁就係4400多元，咁加埋呢就係9600元啦。咁如果除返開每個月工作26日，每日呢就工作8小時左右呢，咁除返開就大概係時薪46元囉。咁所以我哋都係基於一個咁嘅原因。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是、都係睇返通脹啦，因為上一年政府就凍結㗎嘛，即係話依家最低工資水平37.5元呢要追溯到2019年5月實施㗎喇。咁講緊如果要提升嘅話呢，新嘅水平呢都要去到2023年出年嘅5月。咁其實因為少咗一次檢討啦，即係佢檢討完上次就凍結㗎嘛。咁變咗我哋覺得通脹都起碼應該係追返呢3-4年，就唔係淨係睇2年啦。咁所以我哋提出嗰個建議係即係希望係進取少少，就彌補返上一年係凍結咗嗰個情況。 嗯，系啊，咁啊，林振声，即系嗱，你头先提到，即系其中一个主要嘅，即系嗰个嘅基础就系嗰、那个即系综援嗰金额啦，二人综援嗰金额啦。其实你劳联点样，即系譬如有冇判断过，即系二人综援嗰金额本身系咪合理咧？即系嗱，即系咁讲啦，即系如果你话即系用佢嚟作为一个即系指标嘅话，咁其实嗰个综援金额本身可以系有人可能觉得太高，有人可能觉得太低嘅，即系其实系如果我哋觉得有啲人 可能覺得綜援金額其實太低嘅，保障唔到真係基層生活嘅話，你加到佢嗰個位都可能係唔夠啦，係咪？但係如果亦都有即係社會當然亦都會有人啊，覺得其實個綜援金額好高啊咁，咁你即係綁落去亦都可能會有人反對。你哋點？即係你哋其實係咪都係你哋本身都覺得個綜援金額本身係一個大約係一個合理水平咧，又點啊？ 係啊，我哋都覺得係大約作為一個參考啦，因為香港依家。当然有啲团体呢就讲緊一个基本生活嘅一个一条线啊，点样为之有一个基本嘅生活开支係佢足以可以应付到呢，咁依家香港未有呢啲资料嘅，咁变咗我哋只能够参考综援，因为综援亦都係好详细，佢会计大概一日三餐要几多钱啊，甚至係即係小朋友一啲嘅，即係依家牽涉有啲資訊科技啊、電話費啊、電腦嘅費用啊，咁即係佢按年都會調整啦、啊。咁就係一個，即係我哋相信綜援咧已經係一個最基本嘅生活開支。即係如果你低過呢個水平咧，其實你可能真係生活喺即係香港呢個社會上面都係有困難。咁我哋所以就拎咗呢個數啊，二人家庭去，即係大部分人都會供養一個。家人啊，咁嚟到做一个基本嘅参考啦。 嗯，但系林振声，即系呢个改变嘅背后咧，其实如果我哋用你哋建议嘅46蚊啦，同埋而家嘅37.5去比较咧，佢、增幅就真系都比较大嘅。咁呢个就已经系偏离咗，即系往时咧去睇数据嘅时候咧，通常就会睇你嗰个嘅通胀究竟系几多啦，或者你嗰、反映基层家庭嘅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咧，佢嘅累积嘅升幅系几多啦。咁变咗即系都真系咧大幅偏离咗咧以往嘅一啲嘅數據嘅咯喎，咁究竟如果你哋有一個咁樣嘅建議嘅時候，某程度上係咪會更加變咗係未能夠爭取到商界嘅一啲嘅同意咧？嗱，因為大家都知道咧，最低工資委員會咧，佢哋入邊個組成咧就有唔同嘅人啦。咁往時咧，佢哋都要即係。有啲就話即係五毫子咁樣去拗法嘅，亦都係需要咧委員有一個叫全體共識啦，甚至或者係叫做即係主流嘅共識啦，然之後先至會提出一個建議咧俾政府嘅。咁如果你哋而家提出即係不少於46咧，其實喺個拗數嘅角度嚟講咧，係更加難去得到個共識嘅噃。 係，我哋都知道，即係呢個數字咧，可能即係有啲特別係中小企咧，都非常之擔心啦，或者即係甚至喺傾嘅時候咧，即係可能都會遇到唔少嘅阻力嘅。咁但係我哋即係都係講翻背後嗰個理念。咁到時真係去僱主或者僱員雙方喺個委員會裏面傾啊，咁傾到咩水平咧？其實我哋都仲要再即係諮詢我哋啲相關特別係低薪行業嗰啲工會接唔接受啦。不過我咧自己嘅睇法咧就係話當然呢個數咧好似增加咗好多。咁但係我哋睇返呢，其實最低工資委員會今次檢討呢亦都拋咗一啲數據嘅、就係話假設最低工資水平定喺乜嘢嘅位置呢，會對企業造成一個乜嘢嘅影響。咁佢就做咗，但係佢呢就冇46蚊呢個嘅估算，但係佢呢最盡呢就去到假設最低工資水平設喺時薪44蚊呢，就會對全香港嘅低薪企業，即係低薪嘅行業啦，即係可能集中係保安、清潔啦，咁整體嗰個薪酬開支嘅升幅咧，都只係 1.3% 嘅啫。咁所以呢、這個即係44蚊，咁所以我哋假設46蚊可能都會略高啦。咁呢個數其實睇翻對整體嗰、那個。薪酬開支嘅升幅咧，其實又好似唔係太大。咁特別係對一啲可能講緊飲食業，其實佢都唔係用即係40多蚊呢個人工請人㗎，即係可能疫情過後嘅、大家都好多酒樓依家已經起碼都50蚊以上㗎啦時薪。其實對嗰啲嘅大部分嘅企業咧。都係冇咩影響嘅，咁所以我哋覺得都有咁嘅建議，同埋睇翻咧上一次再對上一次由34.5去到37.5咧，加咗3蚊之後咧，其實你睇翻咧對成個失業率咧都係冇影響嘅。2019年嗰個失業率其實好平穩，維持喺3% 啊，甚至係2.9% 啊。其實講緊失業率上升咧。 就要去到真係2020年中就因為疫情呢先至上升囉，咁就同嗰個最低工資嘅加幅呢就都未必有太大即係嗰個直接嘅關係。 嗱，林鄭星人我哋亦都好快地想問啦，就係關於你即係勞工界呢一路以嚟倡議話一年一檢呢呢個問題呀。咁因為即係兩年一檢呢的而且確到去實施嘅時候呢已經係超越咗兩年呢個嘅時間啦。咁但係政府亦都話如果係一年一檢嘅時候呢就會成為一個機械式嘅檢討，甚至有可能出現減的情況，一分鐘左右你們怎麼回應呢？ 其實呢現在的機制呢看法例呢就是每兩年是最少要檢討一次，即是說其實現在法例是沒有排除一年一檢的，問題就是要政府肯啟動那個檢討，那大家才可以談咯。那譬如上年是凍結兩年凍結了，那你是不是不需要等到兩年呢？譬如上一年的年尾年开始检讨啦，咁法例是容许的嘛，咁咪可以令到嗰个即係升幅调整係更加贴近嗰个物价，就唔使话两年先检讨，依家变咗四年，咁追落后呢永远个升幅都係大嘅，咁变咗嗰个争拗呢可能仲会多啲，咁所以我哋觉得即係政府其实嗰个一年一检上面呢佢可以有一个更加积极嘅角色囉。 好啊，多谢晒你林振声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林振声呢係劳联嘅主席亦都係立法会议员啊。嗱，刚才啊林振声亦都讲过一啲最低工资委员会啊，佢推算嘅一啲嘅数据啦。咁你又点睇呢？究竟最低工资嘅制定考虑啲乜嘢因素为先呢？1872311打嚟倾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下昼举行造势大会，他发言的时候说，过去40多年，他跟随香港的发展进程，从前线官员到参选特首，有不同经历影响他的人生。李家超说，他的竞选政纲强调要建立安全稳固环境，无后顾之忧，要建立关爱共融社会，并以结果为目标，带给市民一个实践型和执行型的政府。政府团队要不分你我，互补长短，产生协同效应，做到一加一比二大，同时要主动介入，直接指挥，定下指标，确保工作成果。他又說，深信未來5年和大家共建的香港將會是關愛共融，充滿希望，期望出席今日活動的人士支持特首選舉人，如果他當選會和市民同為香港開新篇。本港新增324宗新冠病毒確診，包括144宗核酸檢測陽性和180宗快速抗原測試呈陽性個案，最多11人離世。第五波疫情累計1,193,000多人染疫，9,131人死亡。新增個案中有29宗是輸入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话，至今有超过2,300间嘅学校复课。今朝早有23间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5名学生同8名教职员。佢又话，暂时未见到有学校出现爆发迹象。警方拘捕5人，涉嫌招揽女子卖淫并从中获利。被捕人士包括沙田民政事务处助理专员林方达，佢获准保释候查，其余被捕人士正被扣查。警方说，过去1个月锁定一个卖淫集团，派出男女卧底探员调查，发现集团透过2个 Telegram 频道经营，并在尖沙咀一间高级酒店长期租用房间安排性交易，每次交易收费5,000元至10,000元不等。至于被捕的30岁林方达，警方说初步调查相信他主要协助租房。警方留意到有报道说他为赚取信用卡或酒店会籍积分，至于有没有从中得益仍然要调查。今届亚洲青年运动会取消，亚奥理事会宣布，鉴于亚青运会去年已经延期一次，定于今年的12月20至28号在汕头举行的赛事将会取消。下届亚青运会将会在2025年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举行。第三届亚青运会原定去年11月20至28号在汕头举行，后来延期到今年12月。 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嘅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交通意外的消息，在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浙江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木厂街。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晶花园都是有意外的，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新光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在欣怡花园对开。九龙入口受较早时的坏车影响，车龙仍然比较长，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缓慢，龙尾东山台。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浅水湾别墅挤塞，龙尾排到去富贵阁。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开来回方向车多缓慢，龙尾分别在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这段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路道。后些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繁忙，龙尾怡安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网仔路去马鞍山方向近雅竹苑挤塞，龙尾爱月楼。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翠林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以及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在明年初举行，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2-23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嘅檢討咧，最低工資委員會就正係收集緊公眾嘅意見同睇法啦。收集意見嘅日期會去到今個月底嘅。而家勞工界提出咧，就應該係提出去就話，即係應該每小時嘅時薪咧係唔低於46蚊嘅。咁你又點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啦。嗱，李立峰，其實最低工資而家係37.5嘅水平咧，就係2019年制定嘅，因为去年咧就系冻结咗啦。咁当时冻结嘅时候咧，首先就系喺个最低工资委员会嘅委员咧，就冇一个全体共识啦，吓嘅一个咁嘅情况啦。而另外咧，政府亦都话咧，嗰阵时嘅冻薪咧系攞到大多数嘅会员共识，佢哋其实系考虑到香港嘅经济咧，当时系处于一个深度嘅衰退啦，经济前景同埋市场不确定等啦，咁所以就考虑众多因素之后咧，就话攞到一个嘅平衡嘅。咁其实嗰阵时阿罗志光都仲有一个说法嘅，劳福局局长罗志光，佢就话最低工资咧唔应该被理解为解决低收入人士和在職貧窮的唯一方法，也說政府已經透過其他措施改善基層人士的生活水平了。這裡又可能雖然是去年羅志光所說的事情，但這個我想都應該要去深思，低收入人士如果他不是透過一個工資的調升去改善他的生活的時候，一個主要因素的時候，那我們應該怎樣去衡量還有什麼的其他的政策或者是扶貧措施是幫到他們呢？那當然政府現在也都有其他的措施的，譬如是交通費的一些補貼啊，又或者其他一些一次性的紓困措施啊等等，但是工资的保障这个应该是最基本的一个，即是针对着劳工权益和扶贫的一个政策，是不 是？是啊，那我想其实是大家即是说几样东西，做不同的东西，即是你说譬如一般即是社会里面，你说对于即是低收入阶层，那其实即是譬如你说即是甚至是一些所谓即是政府可能过去十几二十年20多30年都会做的，即是怎样去帮助即是低收入人士去增值啊，那些即是令到他可以即是发展到更加好的事业，那这些是另外一回事。而家讲紧系即系点样样去保障一个最基本嘅生活水平。咁即系头先讲啦，即系当然你话每一年其实你财政预算案可能都会即系通常所谓派下糖，咁会有各种各样嘅保障。咁但系始终嗰啲系即系每一年会睇情况咯，亦都唔系一种即系唔系一种即系承诺，亦都唔系话一个一定有嘅嘢。咁其实系我谂始终去翻个理念就系、即系最低工资讲紧嘅系一个真系叫做香港都系一个发达社会，都系一个即系发展咗嘅即系经济体一个社会，咁其实系唔系应该有一个所谓嘅安全网，有一个所谓最低最低嘅水平，其实点样样先叫做一个合理嘅最低水平，系可以保障到即系草根阶层嘅生活咧？咁始终系即系当然你话佢唔系唯一，咁呢个啱嘅，咁但系亦都系你可以话唔系唯一当中咧，都应该系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即系政策嚟嘅。 嗱，1872311，大家有咩睇法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啊？跟住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葵涌村翠葵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另一位嘉宾啦，亦都系劳雇会嘅雇主代表啊，郭振华。郭振华你好。 系你好， 系嗱，郭振华，对于而家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嘅检讨啦，你哋有啲乜嘢嘅建议啊？ 我谂喺而家呢个阶特别在刚刚疫情稍微缓和之后，我们看着就是未来在五月六七这三个月政府都有补习业的计划，实际上是令到整个市场的营商的环境是有所改善的。特别是我们都看到就是有一些在饮食业里面已经寒冰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有两个几月呢是停顿的几乎。咁喺呢个情况下，如果你而家即係唔係一个好适合嘅时间呢，就即係提返喺嗰个法定嘅最低工资嘅水平上面呢，係就希望係作出一个提高到46蚊呢、這个咁嘅一个即係数字上面啦。咁因为点解呢，就係、好多目前而家啲雇主呢，其实啲过去大家都明白呢，就係佢哋都即係好艰苦咁经营緊，亦都同劳资双方呢大家都已经协商。即是说他保住个位，咁但实际上是不是可以即是知道薪水呢，都是放緊好多都是一啲无薪嘅假期。 如果啲雇主係可以做到咧，都會俾一部分嘅即係價咧，係日後先再補。咁呢啲嘅情況下咧，喺目前咧係非常普遍嘅。所以喺目前就係唔係一個適合嘅時間去討論呢一個最低工資嘅水平咧？咁喺即係我覺得咧係唔係一個適合嘅時間？但明白嘅喺工會裏面咧，喺個法定工資嘅檢討時間裏面係需要。即係繼續作出一個定期嘅檢討，呢個係一個法定嘅即係職能嚟嘅。咁我會尊重咧，即係喺個最低工資嘅委員會裏邊咧，佢哋亦都要睇翻即係當時即係而家嘅情況係點樣咧，經濟環境啊，咁係咪一個適合去作出一個調整咧？咁我覺得係跟翻法定嘅即係時間表工作咧，係必須要做嘅工作嚟㗎啦。 嗱，但系郭秀文，你头先都即系讲几次啦，就讲紧嗰个时机嘅问题啦。但系我想问你自己本身啊，同唔同意个法定最低工资嘅水平应该要调升咧？我哋唔讲个调升幅度先啦。首先系咪同意应该要调升咧？ 法定有规定咧，系需要系作出调整，因为如果工资委员会啦，我首先我本身唔系呢个工资委员会嘅成员啦，但系嘅佢里边有个佢嘅职能上边咧，就系佢定每两年做一个检讨，咁变咗佢必然咧系要喺检讨嘅时间里边系即系三方系作出即系一个讨论咯，即系喺即系喺劳资双方同埋喺即系一个专业嘅人士里边咧，佢哋作出一个讨论，究竟系咪一个。即係適合嘅時間係向上調或者向下調啦。我記得就上次咧就聽即係大家意見就係咁差嘅時候咧，如果真係要調咧，都好難出聲話要調低嘅。即係普遍嘅意見就冇乜理由調低嘅。咁就所以就會有一個即係討論之後咧，就作為一個凍結嗰個咁嘅情況嘅建議出嚟咯。咁而家你問我，我覺得係需要有一個討論嘅，因為法定就係嗰個時間表裏面係作出討論啦。 但有一个讨论等不等于你同不同意他应该调整呢即是调升呢 调升呢其实我们在看那个通胀、现在是需要有一个考虑就是怎么去补回就是在那个购买能力的差异的。那这个大家都明白的。那所以但是我觉得个时间表如果现在在那么差的环境里面呢有很多雇主都即是你哋都聽到啦，即係喺廿幾年都未試過，即係咁差嘅情況。咁亦都睇到好多佢哋賣一啲固定資產去支持個企業繼續經營啦。咁即係呢啲亦都係一個事實嚟嘅。咁我都會覺得喺而家嚟講，如果你喺即係要調整呢個最低工資嘅考慮嘅時候咧，如果要向上調整咧，係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如果環境同埋嗰啲工種係可以嘅咧，係應該係做得到嘅。但係而家一般我哋睇得到咧，喺清潔啦，同埋喺飲食業裏面咧，處於一個即係最低工資嘅水平嘅一啲範圍裏面咧，係某啲嘅工種裏面咧係會喺呢方面係比較多嘅。咁所以就如果真係呢段時間作出調整咧，就啱啱就係寒冬咗兩個幾月。喺咁嘅情況，而家啱啱有一個開放咧，喺呢個時間咧，咁可能會對佢哋嚟講咧，個心理上佢覺得係有一個壓力喺度啦。 但係即係郭振華，即係其實都會即係頭先都提到啦，因為嗰、那個即係調整嘅由討論去到實施個時間表，通常可能都即係做得嚟都大半年之後喎。咁如果你話即係今次仲要因為時間仲未係，咁仲要褪，咁又等兩年，咁但係又等兩年先再傾，咁但係傾得嚟又要大半年，咁講咗好多年之後噶咯喎。講下， 我講嘅就是、你喺即係時間你係要討論，咁應該喺翻最低工資嘅委員會裏邊咧係作出討論咯。咁你係咪調升咧，都由佢哋。即係因應而佢個機制裏面會作出一個討論之後咧，然後做一個決定咯。咁如果好似上次都做唔到一個決定，我頭先嘅意見就話喺啱啱開始係咪喺呢段時間一個適合嘅時間係俾呢個市場裏面作出討論咧？咁我就覺得如果你遲兩三個月後咧，咁可能嗰、那個即係感覺上咧係特別。即係喺僱主特別嗰啲僱主裏面咧，係曾經係喺即係呢幾個月嘅寒冬嘅時間裏面咧，就都捱得好辛苦啦。咁即係呢一個時間裏面咧，就如果你喺呢段去提出呢樣嘢咧，可能就唔係一個太適合嘅時間咯。 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即係感覺到有啲僱主嘅壓力，就希望如果你要喺兩三個月後咧，等佢哋即係疫情係好翻啦，咁大家都覺得個環境經濟環境係踏實咗嘅，咁嗰個時間應該即係對於負面嘅影響咧會少好多咯。 即係郭振華，你認為如果可以即係叫做大家即係等兩三個月啊，咁跟住可以嗰個討論會更加即係大家會更加平心靜氣咁樣樣去討論呢個問題係嘛？ 係啦，冇錯。即係唔會有種個心理上仍然都會覺得即係喺呢段時間點解即係勞資雙方唔會一齊去諗下咁困難嘅情景下。就即係應該大家有一個協識嘅話咧，那個心理係會嚟得好啲嘅。 嗯，不過亦都咁講，即係郭振華，如果你話我哋係咪真係等多兩三個月咧，可能個情況會好啲咧？但係喺而家嘅疫情情況之下咧，有啲嘢都真係說不定喎。嗱，當然啦，而家第五波嘅疫情咧就已經我哋叫做即係穩定咗啦嚇咁樣。咁亦都咧，似乎見到市面上隨住一啲嘅唔同嘅措施嘅放寬啦，而有所復甦啦。咁但係終究我哋唔知道未來個發展係咁樣噶嘛？即係如果未来又再即系一个唔好彩吓，又再有一啲比较即系变种嘅病毒入嚟，又再有一个比较严重少少嘅一个疫症嘅情况，咁到时经济又受到影响嘅时候，咁又更加唔系一个检讨嘅时机，系会唔会咧？ 你讲得冇错，如果真系呢种情况出现咧，我相信会更多一啲顶唔顺嘅老板会结业咯。 系咯，咁所以咁所以变咗，如果应该就系即系而家反而可能系平平静静，大家会系预计紧未来咧，可能都有段时间即系有少少嘅复苏，去倾嘅时候系咪都应该系一个比较合适嘅情况啊？ 你可以讲，如果而家系好景，但系呢个好景啱啱有个期望，即系呢个期望都系啱啱开始。好明顯睇到三月份同即係四月已經有個好大嘅轉變啦。咁呢個轉變都係同個疫情有關嘅嘛。咁如果呢個疫情係放鬆，咁當然實際就係放鬆。如果個經濟環境係好嘅時候咧，咁調升一啲最低工資嘅水平咧，有啲工種係可以即係應付到嘅，咁佢可以即係比較充，即係有充裕嘅一啲資源咧，可以做到呢一個咁嘅調整嘅工作。咁但係如果咧疫情真係都係差嘅話咧，頭先你講，佢未必係可以即係調整後，佢仍然能夠即係會做到。我嘅調整嘅意思即係個疫情係咪真係會嗰個經濟會好咗咧？如果唔好嘅時候，佢其實個壓力會重大。咁壓力重大嘅時候，你係咪真係嗰段時間都係適合咧？就即係都應該。那個經濟環境都是不適合作出一個討論咯。 好， 咁當然 係 希望會有嘅咧，就是政府一啲即係保就業嘅措施能夠繼續，咁同埋亦都希望抗疫嘅一啲工作咧能夠做得好，呢個都係大家所希望見得到咯。 好啊，多謝曬你，郭振華，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郭振華咧係勞工顧問委員會嘅僱主代表嚟嘅，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咧，呢个 expression 系点样用？成日都听到，成日都见到，就系 the fact that，OK，就系 FACT。呢个其实系一个纯粹。是文法上的功用的一个 expression 嚟，我哋成日听到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说话的场合咧，就系会听到嗱。点样为之文法上的功用呢？其实它是一个取代名词位置的句子。如果我哋说话里面需要一个名词 ，OK grammatically speaking， 需要一个名词，而我又好想用一个句子嚟讲，譬如俾个例子嚟。I'm aware of something. 我知道，我了解 something. I'm aware of 之后咧，我一定系要跟一个名词。如果我想夹硬挤一句成个完整句子落去咧，我就要用到 the fact that 呢个 expression 啦。I'm aware of the fact that Uncle Sue is very slim. Uncle Sue is very slim 咧係一個完整句子嚟嘅，就唔係一個名詞嚟嘅。所以我唔可以 I'm aware of Uncle Sue is very slim， 我就需要咧將呢個句子變成一個名詞。I'm aware of the fact that Uncle Sue is very slim。咁聽落去咧就文法上咧就準確啦。OK， 再俾多個例子大家，一啲東西 is very well known。好多人都知道，眾所周知。The fact that Uncle Sue is very slim is well known。咁咧就係蕭叔身形好苗條咧，呢個事實咧就係係人都知噶啦。希望解答到聽眾嘅問題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讲个疫情方面嘅问题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而家一路咧都监察住一啲嘅数字啦，吓，无论嘅确诊嘅个案啊、污水监测啊，以至到一啲香港大学嘅指标啊，咁所以一方面咧要稳控疫情啦，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当我哋放宽嘅时候咧，都系逐步有序同埋安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李乐峰电话旁边咧，我哋请你一位经济学者同我哋倾倾啊，就系树人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嘅助理教授袁伟基。袁伟基你好， 你好。 系袁伟基啊，关于咧法定最低工资嘅水平咧，究竟应该用个乜嘢嘅方法去考虑调升嘅幅度到底应该系几多咧？因为当然喺个委员会入边，佢就要考虑一篮子嘅因素啦。但系而家亦都有一啲嘅建议咧，就系考虑翻嗰个综援嘅金额咧去到计数。但系实际上我哋有冇一啲？嘅參考係可以制定到一個比較好嘅方程式，譬如我哋計翻嗰個嘅通脹啊、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啊等等一籃子嘅因素，咁樣去用一個數字去處理呢個嘅調整噶。 其實最好咧就係計翻通脹嘅啊，因為始終我哋揾到錢係攞嚟消費噶嘛。如果啲物價貴咗嘅話咧，你個最低工資梗係要上升噶啦。啊，如果唔係你嘅實質工資咪即係下跌，我哋叫做啊。咁如果你睇翻個消費物價指數嚟講，頭先你所講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啦啊，其實都有啲問題嘅。如果你睇翻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呢幾年嚟講咧，增幅都大嘅啊。咁譬如而家個指數就去到 105.1 啦，最新公布2022年3月嗰、那個。如果你對翻幾年前啊，譬如2019年三月个数字系99.1啦，啊，咁你计翻落嚟都系大约增加咗大约6%到啦，啊，咁但系呢个数字都系有少少唔系几好嘅，因为咧甲类消费物价指数涵盖嘅收入咧系由6500蚊到27900，即系28000蚊楼下啦，我哋叫做啊，咁最低工资嗰扎就系6000蚊、6000几蚊嗰班人嚟嘅啫嘛，咁所以你咁样计法咧都系有啲问题，反而我哋要考虑最重要就系佢哋开支最大部分喺边度啦。咁低收入人士咧，開支比較大部分嘅咧，就應該喺食品價格嗰方面。咁尤其蔬菜嗰啲啦，咁你睇翻舊年咧，我最新公布嘅即係通脹數字啦，你蔬菜咧係升咗20几%嘅，啊24%嘅。交通費咧，即係港鐵嗰邊咧係升咗19%嘅，實際上就啊，咁所以如果你用一啲即係反而係特別係衡量翻啊低收入人士佢嘅食品消費嘅交通消費究竟升咗幾多？啊，每同埋最好就係一年檢一次，咁點解咧？就因為其實因為通脹啲數字不斷咁變嘅，啊，如果你兩三年之後檢嘅話咧，咁可能佢已經係過咗嗰個高峰期回落咗咧，咁中間有段時間咧，佢哋咪要捱貴菜啊，捱啲貴嘢咯，啊，咁所以就最好就攞一個所謂食品通脹啊，或者係交通通脹咧，啊，同埋最重要考慮低收入人士嗰邊咧，啊，就會係比較係合理啲咯，同埋可以保障佢哋嘅生活比較最重要 係所以我聽到就話，即係其中一個第一點就係話，即係可以用一個另外嘅一個即係指數啦，即係可以自己即係用一個即係譬如真係貼近佢哋生活啲嘅指數，可能係比較重視嘅食品。咁但係如果即係我都想追問一樣嘢，就話啊，如果係講通脹，即係主要用通脹嚟到做最重要嗰個指標嘅話，會唔會都有一個即係所謂限制啦，或者局限就話啊咁？ 即係如果而家嗰個水平係好，即係我哋覺得而家嘅水平合理嘅，咁以後咪跟通脹咯。咁但係其實亦都即係從最低工資即係當年成立好或者而家好，咁其實都會有唔同嘅，譬如有啲即係社會機構都會話啊，其實而家嘅水平都唔一定好合理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喺一個即係而家呢個水平，你永遠只係跟通脹嘅話，咁變咗會唔會有個即係所謂頭先講話局限，就係、是？你如除非你假設而家通嗰個水平合理嘅，咁就一路跟通脹就合理啦、 嗯。 但如果有啲社會機構佢覺得，喂，其實而家 即係個基數都唔得， 係啊，個基數都唔合理嘅。咁你永遠只跟通脹，佢仍然不合理嘅話，會唔會咁咧？ 其實係會有一個問題嘅啊。咁所以你檢討嗰陣時候，檢討兩方面咯。第一方面就係頭先我所講話，你一定要跟通脹走嘅。你無論點樣，就算你有基數合理，你都要跟通脹走、嗯、啊。如果唔係咧，佢哋即係等於變相減佢人工嘅啫。啊，實際上咁冇理由嘅。第二樣嘢就係你所講啦，啊，就要睇下香港所謂合理嘅生活水平啦。啊，即係點樣為之有尊嚴嘅生活水平？啊，要俾幾多錢佢一個月先夠？我哋頭先所講綜援啦，啊，以綜援計算，即係話你個最低工資出嚟做嘢，係咪真係？等於啊，最少我都係等於攞綜援啦。如果唔係，我點解要出嚟做嘢啫？係咪啊？或者我覺得依個對我嚟講係有尊嚴嘅生活咯。啊，咁但係依方面咧，就係、是、比較難一個所謂直接嘅衡量嘅。啊，因為佢有尊嚴嘅生活，啊咩香港合理嘅生活咯。啊，咁所以要大家傾咯。我哋話嘅即係話要勞資雙方要傾，同埋我哋都要考慮係僱主嗰方面啦，我哋點樣睇啦？係啦。 好多謝你，袁偉基傾到呢一度啊，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浙江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啦，交通回复正常。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晶花园嘅意外就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近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排到去接近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跌两毫六仙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希美科技、新锐医药、中横油控股、世纪阳光。排第五的股份编号是3395。五大跌幅股份：裕勤控股、超媒体控股、亮晶控股、三叶草生物和瑞远智控。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0.37， 瑞士法郎 0.985， 加元 1.283， 人民币 6.677， 英镑对美元 1.236， 欧元对美元 1.059，澳元兑美元 0.7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43。 港金报17,580元，比上日收市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83.7美元。港汇指数是99.6，升0.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晶花园较早前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车龙沿住将军澳道排到近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晶花园有意外，龙尾将军澳隧道收费广场。咁而家隧道情况，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嘅车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其他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东区走廊龙尾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顺义道，狮隧沙田入口都稍为车多，龙尾就喺瑞丰花园。 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麗晶花園的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場，咁大交通仍然都是非常繁忙的，車龍一路排到去將軍澳隧道的收費廣場，咁就係較早前咧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近麗晶花園的意外清咗場，咁大車龍一度消散。路面情況在港島干諾道中天橋去西環方向近順德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龍尾去到下角道近海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東方向龍尾兆輝台。九龍方面，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坪石一段慢車，車龍排到蒲崗村道，清水灣道落去龍翔道的車龍就過了聖若瑟英文中學。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橋面的車龍排到太子道東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兆安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是比较车多的，近住友爱村嗰段的交通繁忙。而在大网仔路去马鞍山方向咧，而家近住雅竹苑一段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西贡市中心咧福民路对开。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低工资委员会检讨紧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系啊，恰当嘅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以防止工资过低，又可以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5月31号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交代征费方面建议就话加到去1蚊。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联合国对呢啲即弃塑胶咧系特别关注，所以我哋多方面咧系减少胶袋、即弃塑胶餐具以至系饮品胶樽，都呼吁商界咧各方面帮手咧系源头减费，同时间咧源头减费咧都要大家全民参与。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早前香港市民收到由政府发出的紧急警示信息，由于是全港首次启用，很多人当时都被吓了一跳。究竟紧急警示系统应该怎样运作呢？多年前台风山竹袭港，导致全港交通大混乱，当时已经有评论说香港绝对有需要设立紧急警示系统，从而尽快通知市民有任何重大事故，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和危险。2020年底，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指，政府已经委聘本地流动通讯商设立紧急警示系统，用以在极端天气、严重的公共安全和卫生事故等紧急情况之下，通过流动网络向流动服务用户发出紧急警示系统信息。其实紧急警示系统并不是什么新科技，很多国家多年前已经安装，主要用作通知市民有关台风、暴雨、地震、龙卷风来袭或者是防空演习等。紧急警示系统采用区域广播服务技术发放信息，流动服务用户可以透过兼容紧急警示系统的手机，当连接至本地流动网络，就可以接收这些信息。紧急警示信息可以在同一城市、同一时间发放同一信息，而市民可以在短时间内接收。如果透过电信商利用一般 SMS 系统发放数百万个信息，可能需时几个钟头，甚至是一日。此外，区域广播更加可以将信息局限在某一个区域， 例如发出新界北部水浸警告，只需要通知新界市民就得了。而且网络广播可以将信息广播至基站的所有用户，所以就算是身处香港的旅客亦都可以接收到有关的信息，等他们可以作出准备远离危险。紧急警示系统开启运作之后，日后无论是台风、暴雨警告或者是其他天灾，政府都可以将信息广播给全港市民。不过有意见认为，政府应该预先制定指引，等市民知道政府怎样利用紧急警示系统发放不同的警告信息，亦都应该在操作前预早通知市民，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来到晚上的6:43，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李立峰，不知道即有没有一些车迷会留意到，特别是巴士迷都会留意到，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电动的巴士是投入服务，无论是九巴有，九巴就是有一个的单层巴士就已经投入服务，而城巴稍后也都会推出全港首好两嘅双层电动巴士嘅，咁其实呢个亦都系配合翻政府一个电动车发展蓝图嘅大方向啦。其实个大方向就系希望透过推广呢个电动车嘅普及化咧，去减少一啲嘅空气污染嘅问题嘅。吓，咁所以除咗系头先讲个巴士，咁呢个就系商用车嘅一个嘅代表啦。另外咧，的士咧当然亦都会系下一个要去处理嘅一个市场啦。吓， 系啊。咁就其實固然啦，即係電動車嗰個推廣本身同背後成個環保政策有關，咁就即係私家車啦，咁即係當然即係咁多年嚟，咁可能都有啲市民開始用電動車，咁但其實咧喺成個發展入邊咧，無論講商用車又好，私家車又好咧，其實都有個配套問題嘅，即係你平時揸車入油咁啊，周街都係油站，入油又好快好簡單咁，但係咧即係揸電動車咧，充電就一個問題啦，咁就話即係當然所謂問題嘅意思就是、即係全香港究竟有幾多地方係可以，或者有幾多啲即係嗰啲充電嘅設施可以做到咧？咁頭先講巴士，咁巴士可能巴士公司要處理，咁但巴士可能都簡單啲嘅，因為你一條巴士線，咁你如果淨係嗰條巴士線，咁你有總站啊，得兩個啫，係咪？的士其實都幾複雜嘅，因為真係周街去嘅，個客話去邊就去邊嘅咯，咁。 是啊，咁同埋即係的士呢，如果以而家嘅運作方法呢，佢基本上上一間車用完就到下一間㗎嘛，咁即係通常大家會係交更之前去到入油啦，咁、但係唔通第時係要交更之前去充電咩？但係充電呢又唔同入油，入油你都可能好快就搞掂，但係充電呢就算你係快速電呢，佢都要啲時間，即係可能分分鐘超過成個鐘頭呢先至會插滿嘅，咁呢啲問題呢又點樣解決呢？较早之前啦，即系前两日啦，喺立法会上面咧，亦都有议员啦，提问到关于发展电动的士咧嘅问题嘅。嗱，咁根据翻咧政府而家嗰个嘅说法咧，佢哋咧就系而家就系充电嗰度咧，就系而家暂时系未有电动的士嘅营运或者系佢哋嘅专用嘅充电位嘅。咁但系咧，政府亦都系做紧一啲嘅工作咧，推动的士电动化嘅发展嘅，其中一个咧就系计划今年喺大屿山同埋西贡啦，分阶段咧兴建咧唔少于十个电动的士专用嘅快速充电桩嘅，咁亦都会喺全香港嘅各区啦，揾一啲合适嘅位置，例如的士站啊等等啦，设置咧的士专用嘅快速充电桩嘅，咁 當然另外一個就是譬如在新加建的公共交通的交匯處也都會預留位置呢做一些的士專用的充電設施啦。咁但是當這些是未有的時候，咁究竟整個試驗是可以怎樣開展呢？今年年初呢，新能源運輸基金呢就批出了呢有四架電動的士的試驗申請的。咁亦都預計呢這些的士呢就可以在年中開始呢就試行營運㗎喇噃。咁但係即係你試行營運，其實頭先講嗰個點樣去插電呢都係始終係一個大問題。個配套未有嘅時候，譬如佢而家話四架咋嘛，咁但係四架咁佢都要插電㗎，咁佢點搞呢？ 咁同埋頭先即係嗰個新聞或者即係政府講，有啲地方我個人都幾好奇嘅，譬如提到話大嶼山同埋西貢去設立嗰啲插電裝咁，咁點解大嶼山同西貢咧好似遠一少少喎？咁不過即係當然啦，即係都即係整體問題就真係講緊你而家係四架，咁但其實你就算係只係四架，咁其實即係佢都會有同樣問題㗎，即係究竟係唔係即係咁容易可以係即係可行，係真係可以即係做到平時即係講緊啊，即係的士一般個服務可以即係唔好令佢間斷啊，同埋即係無論啊即係去到邊度咁都可以喺需要嘅時候真係可以插到電啊，咁呢啲都係好基本嘅問題。 不過其實講翻古仔咧，即係電動的士依樣嘢咧，其實前幾年啊，政府亦都做過一個試驗嘅。不過咧試驗到後期咧，就全部都係回收或者係改裝咧成為私家車嘅。咁所以而家政府即係重新係希望促進電動的士的發展，到底怎樣吸收之前的一些經驗和教訓呢？電話號碼18731，大家可以帶馬來發表一下你的意見和看法的，尤其是的士業界的人士，即是有一些的士司機可能當時都揸過電動的士的經驗又是怎樣呢？可以打來18732311。電話旁邊請來的士車行車主協會的永遠會長吳君成。吳君成你好。 你好， 你好，主持各位聽眾 你好啊。吳君成人而家就話即係應該年中可以有四架嘅電動的士啦，做試行營運啦。咁譬如你哋業界睇上嚟咧，今次嗰個試行營運嘅情況啊，會同以前咧嗰個電動的士嘅試營運咧，會有啲乜嘢嘅唔同咧？譬如係咪個車種上面已經係進步咗，令到大家喺充電嘅時候都可以再簡便一啲咧？ 係其實车方面咧系改进咗嘅，因为咧其实之前我哋试嗰种车种咧，佢嗰阵时讲国内嘅品牌咧，其实个续航力大概系接近200公里嘅啫。但系而家咧新呢种所谓嘅电动的士咧，就算而家申请咗呢四架都好啦，咁其实个续航力都超过400公里以上嘅。咁同以前嗰大都系提高咗嗰个续航力，咁令到司机要充电或者每日会更车大行百零公里里边咧，佢唔使下下要去补电咧，令到佢哋司机咧觉得好唔方便咧，减低咗咧嗰个即系需要补电嘅情况咧，其实系有改进嘅。但系我哋觉得咧，就系而家政府喺呢个商用车里，尤其是客运服务嘅车里边嚟计咧，那个插电嗰个位置嘅充电桩系唔够，咁所以咧对成个的士业界咧，想更换呢啲用的士里边咧，有少少突破啲啊，系嘛？ 可唔可以即系讲讲即系即系解即系讲多几句头先讲嗰个唔够，即系嗰个你哋个判断或者觉得即系而家唔够得几严重咧？又话点大概系即系要发展多几多先够咧？我可唔可以解释多少？ 又或者以前嘅经验要插电嘅，去边啲地方插到电咧？ 嗱，其实咧，两位主持人、各位听众，即系其实我哋同政府反映业界咧，政府反映咧喺个电动客运服务方面咧。你留意除了巴士因为政府是给一笔钱佢呢去更换，即是给佢试验更换这个电动巴士。咁你留意小巴同的士后面服务呢，其实小巴的士呢每日的运作量与的士呢是私家车的 25倍。即是我哋的士每日在路面行的里数呢是私家车的25倍或以上，早日加上每日大概行500公里。咁其实我哋如果能够放而家市面上有18000多部的士，有3000部的士咧准备要换车壳嘅。其实政府如果喺推动电动的士嗰度咧，其实喺嗰个蓝图里边同埋各方面嘅配置啊，各方面咧应该特别去即系有一个方案，同埋有一个可持续发展嘅空间俾的士业界睇到咧， 係正如頭先所講咧，個車價啦，既然而家嘅車其實行嘅動力都遠咗咁多，其實應該好理應係可以接入到而家時嗰個行業可以行每日200多公里，咁咪同以前講緊，即係喂你都行200公里啫喎，咁根本就唔夠用，而家400多公里就夠用啦。車價同埋各方面嘅充電裝備，同埋而家好多硬件軟件咧，充電嗰個所謂電動車商喺香港所投入嘅資源咧，投入各方面嘅廠房啊、維修配套嘅人手啊，甚至乎零件咧，其實都不足嘅。咁我哋同政府講，希望點樣咧？佢可以成一個項目形式咧，可唔可以引入一啲所謂嘅大型嘅電動車嘅公司喺香港去投入中服務？俾我見到我哋慢慢發展方面咧，唔好成日覺得有一陣力驚架車壞咗唔知點整啊，冇零件啊，又成日四分之點充電啊，一藍子要俾業界有一個好明確嘅發展藍圖，你用佢有信心去換呢種車。頭先講咗啦，有3000部車車齡都超過15年啊，以上接近20年換車，咁佢損耗要用啲咩車咧？嗱，頭先講咗之前試驗嗰種車，其實國內嘅品牌失敗咗，個原因喺邊度呢？係因為當時行佢個里數係大概係接近200公里，但係佢每年行完之後，佢個充電量會跌落嘅，可能今年即係第一年新車200，第二年就剩翻即係86啊，再落去第三年剩翻82嘅啫。咁佢哋覺得你根本揸部的士行嗰100多公里就要去充電，根本就接受唔到。咁亦都當時呢，那個車廂亦都唔肯去更換啲電，嗰啲叫電池，咁啲車就慢慢就退落嚟做個私家車，咁呢個就失敗原因，同埋加上政府冇一個好嘅藍圖，點樣將充電裝配置到？頭先我哋要求過政府啦，業界係咪喺嗰啲的士站唔繁忙嘅的士站，你加啲充電裝，同埋好多地方咧可以喺喺核心嘅地方裏邊比較偏僻，可以充啲裝嗰啲充電位，譬如好簡單氣站啦。氣站都要可以加啲咧，咁即係政府係好多嘢係講咗話會做都好啦，但係做得好慢喎，係嘛？同埋而家咧喺業界睇到出邊咧可以做電動的士嘅車種咧，而家除咗國內品牌之外啦，韓國車都可以，係嘛？而家啱啱講咗，而家試驗咗第一，即係話有兩間公司就喺年中有4架的士投服務咧，都係國內以前嘅品牌啦。咁我所知，另外啲品牌都準備要驗車嚟投入服務咧，讓業界可以申請去做。咁我覺得，如果既然有超過一間公司話以上開始想做電動的士喺香港咧，政府應該就唔好怠慢啦。喺個充電裝啊各方面咧，個充電個配置方面要做多啲功夫，讓嗰啲使用嘅用家、前線嘅司機咧，覺得充電方面唔好出現太大困難。同埋另外最主要就係呢啲廠商係咪真係投入唔同嘅，廠房啊、維修技工啊、技術啊、零件啊，令到佢哋唔會發覺，哇！我壞咗架車，買到冇人整，咁點算咧？係嘛？即係呢系列嘅嘢，我覺得政府應該喺客運服務車輛方面咧，係應該要俾個藍圖，令佢哋覺得可持續發展，令到佢哋會投入即係啲資源，例如買架車去做咁樣咯，好嘛？ 係咯，但係嗱，頭先咧，阿吳君成你講啦，即係我覺得，譬如有啲部分咧，就可能有少少雞先蛋先問題嘅，即係你譬如話啊，即係多唔多維修嘅服務咁樣樣。咁如果你話個社會根本都冇人揸電動車嘅，咁亦都邊個會走嚟即係做維修咧？咁呢個有少少雞先蛋先。咁但係譬如真係講翻電動裝，即係插電裝嗰個問題啦，即係如果你哋向政府反映話啊，譬如頭先有個即係諗法就話啊，即係聽起上嚟都好似好合理嘅，就話譬如喺的士站啊，咁嗰啲係即係本來就係即係同的士個運作有關嘅地方，譬如喺盡量多嘅即係的士站去即係設置啲充電裝嘅話，政府嘅反應係乜嘢啊？即係你印象中， 我覺得政府係即係我喺業界去諮詢或者去查詢，即係話既然有人提出，亦都我相信呢個可能性都大嘅。咁但係點解嗰個情況個進展咁慢呢？我相信一點嘅啫，因為涉及部門咧係太多。運輸署可能要問呢個路政署，路政署可能要問埋規劃署，規劃署要問埋當地，可能好多唔同嘅部門。即係我覺得政府應該成立一個小組，正如頭先主持所講，其實雞同雞蛋嘅問題裏邊好簡單啫。我哋有一個項目形式，如果你有而家有3000部的士準備要換，政府可唔可以揾啲公司，譬如話你需要試驗起碼有200部車嘅，我先可以投呢種服務嘅，我哋咪落低佢做咯，係嘛？ 咁你既然有咁嘅數量，咁你有咁嘅廠房俾我，有個維修配套啊、人手啊、零件啊，甚至乎政府有啲電裝準備咁做嘅時候，我哋咪同佢服務咯，我哋可以做咯。但係而家冇呢樣見到嘅時候，我相信成個商業市場裏邊啲車主就唔願意投放啲資源落去，司機都唔願意帶用車，呢、這個就係現實嘅兩難嗰個咁樣就 係。嗱，不過吳君成日即係翻到去嗰、那個充電裝個問題啦。而家政府就計劃喺大嶼山同埋西貢咧分階段興建唔少個十個嘅電動的士專用嘅快速充電裝啊嘛。咁其實即係呢兩個選址同埋唔少於十個，對於你哋個整體試驗計劃會有幾大嘅幫助咧？而家就講緊係四架嘅電動的士啦。咁但係你得四架電動的士，我唔知道即係業界咧到底對於未來成個嘅試驗嘅睇法咧係點啊？因為政府係希望喺2025年咧制定更加具體嘅電動車嘅推行方向同埋時間表嘛。咁你由而家去到2025年，其實你要究竟吸納到幾多數據先至係方便到政府去制定一個具體嘅計劃同時間表？嗱，呢個都係問題。如果嚟嚟去去都係得嗰四架試嘅時候，政府係咪可以有充足嘅數據去制定到呢個時間表咧？咁樣？ 嗱，主持，因為咧，各位聽眾，其實咧，試驗電動車本身而家話大嶼山同埋而家 大嶼山西貢， 係咁，其實市區我哋有經過嘅，但係咧，市區個地方咧，嗰、那個人口密集啊，所謂裝充電裝嘅地方咧，係比較困難咧。佢哋希望試驗咧，就同我哋講咗咧，不如大嶼山同西貢做先。西貢當然有機會就係以市新界的士或者甚至乎可能有。部分車的士可以試驗啊，但我覺得個問題都係個同我哋諗法落差都係大嘅。點解呢？因為香港嘅地方咧，個地方咧唔係太大。如果你充電裝個位置做得好咧，其實那個即係翻嚟補電啊各方面嘅情況咧，其實都好方便。但正正因為咧個土地個資源咁貧乏咧，要揾啲充電位咁困難，政府亦都咁多部門，即係唔同嘅框架，即係唔同嘅部門裏邊，即係。搞個手續搞得咁耐咧，而家講緊可能係2023年先可以見到啊！而家講喺大嶼山或者係西貢，其實比我哋想象之中已經遲咗足足一年啦，已經。我哋傾咗好耐啊，但你試嘅地方其實大嶼山得75度的士，新界你西貢亦都唔係主要嘅營運區。但係如果能夠喺市區，頭先講咗啦，喺的士站尾冇咁旺嘅站裏邊，的士站尾甚至而家講緊嘅，即係我哋叫做石圍加中轉站。嗰地方能夠盡快加到多啲車，好似私家車一樣噶嘛。你申請到裝到嘅時候，你有咁上下。 吳君成，我哋睇下一陣間可唔可以繼續同你傾陣啊？ 完成任務後退役，港鐵安排一列載客12卡列車，讓鐵路迷拍照留念。列車下午1點由紅磡站開出，前往沙田並短暫停留。不少市民已經預早到場等候。當列車駛入紅磡站月台時，市民歡呼，又到列車每一處拍照留念，之後陸續登上列車。列車行駛期間，車廂內廣播簡介中期翻新列車的歷史，表示列車已經服務40年，退役後部分零件會循環再用或者捐贈社區，賦予第二生命，希望做到保育傳承。天氣概況，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同高空擾動相關的雲帶正覆蓋中國西南部並逐漸向東移。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聽日部分時間天色明朗，稍後有一兩陣驟雨，氣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緩東風，稍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有幾陣驟雨，下周中後期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丽晶花园的意外事故虽然清场一段时间，但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繁忙，车龙是大致消散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宏天广场，至于在将军澳道那边的交通现在就已经回复正常。 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上东区走廊龙尾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龙湾仔龙尾都是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那段交通现在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的车龙排到船街，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近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繁忙，而家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而反方向去观塘龙尾就喺龙翔道近蒲岗村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圣若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街。龙悦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南昌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松屋村。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大网仔路去马鞍山方向，而家近雅竹苑一段的交通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普通道近福民路，即是西贡市中心一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它们作为食材。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啊。答半新七点钟新闻之前我哋就同咧系的士业界倾紧啦。年中咧将会有电动的士咧投入市场咧作为一个试验嘅。咁个数目咧其实就唔系太多嘅啫，就总共得四部。咁个插电问题点样处理咧？电话号码1872311。电话旁边咧，阿李立峰，我哋请翻咧就系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嘅永远会长吴君成翻嚟啊。吴君成你好， 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嗱，头先咧其实。都想即系问翻一个都几根本嘅问题啊！咁因为而家你哋争取喺市区咧兴建嗰啲专用嘅充电桩咧，其实系未有噶嘛。咁系未有呢啲之前咧，你哋譬如而家啲四架嘅车，佢要充电嘅时候，咁究竟嗰个处理会系点样咧？系咪要去翻其他嗰啲嘅公共嘅充电站去充电，定系点处理咧？ 嗱，佢咁樣嘅，佢嘅申請呢個新能源營運處基金咧，裏邊除咗申請嗰四部的士之外咧，其實佢每部車其實都係申請配置一個充電裝咧，政府有75% 補貼俾翻佢哋做嘅。 嗯， 咁呢兩間公司其實而家做咧都喺車房裏邊咧 係裝呢個充電裝呢，因為佢如果喺車房嘅自己有車房亦都有充電裝呢，嗰啲電動的士可以寫入裏面佢自己充電呢就比較方便囉。咁所以頭先講咗，如果你喺坊間呢，即係喺即係話喺的士站尾，甚至乎唔能夠比較太多地方話有呢個充電個裝備呢，咁好多車主想換咗呢個電動的士嘅時候，佢變咗好多問題，就覺得充電方面麻煩㗎嘛。咁所以我覺得頭先講咗啦，喺的士站尾，甚至乎喺嗰個氣站啊，或者比較偏僻地方，政府加裝多啲充電裝咧，我相信對啲人更換或者想去試驗做呢、這個。我哋叫做電動的士啦，咁、個情況我諗相信比較多啲人去參與咯。 想問翻而家大嶼山同埋西貢咧，嗰個唔少嘅十個嘅電動的士專用快速充電裝咧，其實對於你哋業界嘅幫助會有幾大啊？即係架車係要駛到去大嶼山同埋西貢先至可以用到。 我諗咧，如果大嶼山七十幾部車咧，我覺得如果試驗係只不過可能試驗啲唔同嘅車種啦。譬如而家嚟緊香港嚟緊都有兩個車種啦，咁呢個喺試驗方面我都係有幫助嘅。咁至於你話西貢呢，我覺得喺對新界的士啦，或者部分自己的士呢，其實都係可以幫到手，可以做到個效益喺度。不過呢，這個普及性呢，因為你要明白大部分的士呢，佢都係喺我哋市區啊，甚至好多即係我哋嘅商業中心啊，各方面嘅運作比較多啦。如果你偏遠是有個充電裝，但是你在市區核心地方附近啦，如果冇咗充電裝備咧，你甚至而家私家車佢喺有啲所謂停車場上面咪有啲位預留俾佢充電嘅，咁政府會唔會做到話喺而家有即係公共停車場啊，甚至乎有啲私家嘅停車場裏面有預留位置俾啲的士去做充電咧？咁我相信呢個都政府要諗諗咯。 係，同埋有一樣我好實際，我想問咧，以的士嘅營運模式嚟講咧，佢充電一次係咪可以持續到一日啊？你哋每日行駛嘅里數唔少嘅喎。 但其實我哋每日咧，其實係分兩間嘅，每間就行250公里嘅，即係行500公里啦。咁而家試驗嘅電動的士咧，大部分都可以話可行超過450公里或以上。但剛才我講咗，因為電動的士咧行完一段時間之後，譬如一年兩年咧，佢就會慢慢將嗰、那個即係充完電之後行里數會降低咗。咁頭先講咗啦，如果你200多公里，咁當你個的士可以行到大約400公里咧，咁你當你早間收工之後，佢可能咧夜間食飯有或者某嘅時間咧要去補電咯。 係 補電頭先講咗啦，嗰啲叫快速充電裝咧，可能充大約15至半個鐘頭咧已經充滿。80%噶啦，咁呢個就好緊要咯。因為而家快速充電裝咧喺市面上咧，喺而家香港過千個充電，即係我講嘅充電裝備裏面嚟講咧，係比較少咯。咁而家正正就話呢啲充電裝係快速嘅話咧，一個的士如果佢可以本身的士佢本身呢個車種可行400幾公里咧，咁佢換句説話講，佢無論早間或者夜間食飯嘅時間咧，佢補一陣電咧，已經可以補到即係佢本身用咗嘅。車嗰個行嘅里數，譬如佢行咗大約係200多公里，佢補大約半個鐘補滿咗啦。咁我個數嘅夜間咪唔使擔心咯，因為始終都係早間補滿咗電嘅，夜晚可以行到超過接近500公里，咪唔使擔心咯。就唔會好似之前咧，啲車行得嗰200多公里咧，只係200公里留下咧，你行完之後再充咗電之外咧，你都行嘅里數都係行到盡，都係得個200公里， 係 唔夠一間車行咯。所以其實而家車種係改善咗，係對我哋係有利嘅。但係始終係因為嗰個車價啦，同埋嗰個充電裝嘅配置嗰方面，成個發展藍圖方面，政府係就應該要俾個明確啲嗰個路線圖嚟睇到咯。 好多謝曬你，吳君成，傾到呢一度啊。吳君成咧係的士車行車主協會嘅永遠會長，1872311有咩睇法咧？有位吳生，吳生你好，吳先生。咦啊，吴先生系咪行开咗啊？吓，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揾翻咧啊，吴先生翻嚟嘅。不过头先啊，吴君成讲到咧，嗰个快速充电桩嘅位置咧，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如果佢唔系一个便利嘅地方，咁究竟啊又点样可以便利到呢啲嘅商用车嘅使用咧？吓，咁啊1872311，或者咧睇下一阵间如果可以揾得翻呢位嘅吴先生嘅时候咧，先再同佢倾啊。 开心日报杜文慧， 每一次咧谂起我妈妈咧，我都会好记得。 由细到大，我会讲好多关于譬如我喺工作方面有啲咩计划，佢永远咧都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嚟嘅，佢唔会讲好多嘅批判，唔会讲好多嘅意见，听完之后点头，俾到好多好多嘅支持我，所以我好爱我妈妈。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听住开心日报， 祝大家有个开心母亲节。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文明业界的铁血经理人莫向晚，冷静自负，善于捧红艺人，抢奏善舞。不过他旗下的艺人、公司老板、同事、业界好友，其实都只是他在都市里面最熟悉的陌生人。 五月六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葵涌村翠葵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嗱，李立峰啊，喺之前咧，即系二三月嘅时候啦，咁啊，当第五波嘅疫情咧来势汹汹啦，其中一个都相当之即系。重創嘅部分咧，就係安老院舍，係啦，即係安老院舍、殘疾人員院、殘疾人士院舍，呢個係最即係首當其衝嘅。嗱，咁啊，近日咧，其實社署咧有一個嘅規定嘅，咁佢咧衞生防護中心咧就係喺3月31日咧設立咗一個網上平台，係要求每一間院舍咧每日喺指定時間咧就申報咧新增嘅個案，即使個院舍過去一日咧冇新增嘅確診個案啦，亦需要確認咧當日咧佢係零嘅新增個案嘅。咁政府就話呢一個做法咧就係確保咧冇院舍因為任何漏報而造成防疫缺口嘅。咁另外就係社署啦，佢哋亦都話即係喺4月8日啊有個新嘅實務守則嘅新規定咧係生效咗之後咧，就係關於情報呢個部分啦，就係已經俾咗係個幾星期嘅寬限期佢哋啦。咁過咗寬限期之後咧，就社署職員咧係多次聯絡咧一啲嘅院舍啦，提醒佢哋咧及時情報資料嘅重要性。咁亦都咧係要求啲院舍咧係積極配合噶。咁但係佢哋就話去到4月19日咧，總共約1100间嘅院舍當中咧，近90%咧都係依時情報，但係仍然咧係有129间嘅院舍咧未能夠遵從。於是咧社署就喺4月22日咧向呢129间嘅院舍咧發出警告信。不過咧呢個嘅警告信嘅舉動咧就引起一啲院舍嘅不滿喎。 係啊，咁因為即係嗰個嘅舉動就即係你漏報咁。咁第一就係話好多院舍覺得其實佢嗰個工作量好繁忙，已經百上加斤。咁有時即係亦都可能喺個系統會遇到啲技術問題，咁間唔中漏報，咁可能係非天之罪，咁都會責怪。咁同埋即係可能我有時係有啲院舍其實佢所謂漏報嘅意思唔係話佢有確診個案而漏報，因為而家個規定係就算你零確診你都要報。咁你零確診，咁因為各種各原因嗰日真係漏報咗，咁係唔係咁大件事咧？即係可能有啲即係安老院舍覺得即係其實我又冇確診，咁我又唔係特登。唔報咁，只不過漏報啫。咁使唔使即係講到好似即係連零確診漏報都會有好嚴重後果啊？咁咧，咁就即係有啲聲音啦。 嗱，電話號碼1872311，你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噶。電話旁邊咧，請嚟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嘅秘書長陳勇洲啊，陳勇洲你好， 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 系陈勇洲，不如先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一下，即系讲一讲咧，你哋安老业社，即系安老嘅院舍嘅业界咧，其实而家系每一日点样去应对呢个情报嘅工作啊？ 其实就如果根据翻个指引内容嘅话咧，就系每一日嘅2点钟之前，必须要上嗰个平台去将。去將院舍裏面嘅情況咧匯報上去，就算冇確診都好咧，都要寫個零落去，咁變咗咧做咗呢個 step 咧，先至可以避免到受到社署嘅一啲警告信嘅一啲檢控啊嗰啲情況咯，係啦，咁所以而家每一日同時都要 set 定個鬧鐘。 去提自己去做呢一样嘢，系啊，而家情情。 但对于你哋执行嘅时候，有冇啲咩嘅困难咧？即系试咗呢排时间啦。 嗱，其实如果执行上面嗰个困难咧，我觉得个即系你话个难度咧，坦白讲，即系上个平台去报一个数零啊呢啲数咧，其实都唔系复杂嘅。咁但係最主要呢，我哋其實業界呢對呢一個叫情報零確診呢個機制呢就存在咗好大嘅意見啦，甚至係不滿啦。咁因為我哋都收到好多會員嘅求助個案。第一就係話成個呢一個咁嘅新機制呢，新嘅一個叫做實務守則嘅內容呢，其實由出通告去到要執行同埋出警告信呢，成件事呢都係幾日之內發生嘅事。因为以往呢，如果有一啲实务守则嘅修改呢，其实呢社署都会同业界去一啲咨询啊，甚至去一啲简介，跟住就同我哋沟通。咁但係成件事今次呢喺疫情过后大家都喺度即係疲于奔命去做一啲疫情后修复嘅时间去做呢一样嘢呢，坦白讲好多院舍都都系未即係适应唔到囉。因为成件事嚟得太急太快。第二就是話，很多院舍都對呢個零確診程度呢一個咧存在疑惑，就是究竟個成效是咩呢？因為以往咧，我哋實務守則裏面咧講得好清楚，就是話如果有感染嘅情況個案出現嘅話咧，我哋院舍都係會即刻馬上去用一啲以前用表格啦、fax 形式咧，即刻報上俾衛生署啊、社署，咁啊做即時嘅跟。咁其實做咁耐以嚟咧，其實都完全問題。咁但係如果而家呢個時候做一個零確診嘅申報嘅話，坦白講，而家係。即係我就想反，即係啲社署或者衞生署，究竟係咪而家有咗好多漏報嘅個案，先會令到佢哋咁樣的還是個我覺得係一個擾民，係啦。咁所以即係業界呢個情況就好煩。 系嗱，陈勇周，唔好意思，因为个信号咧接收得麻麻地啊，你可能要企定少少咧，再同我哋讲，即系你哋就觉得呢个对业界嚟讲系一个扰民嘅措施嚟嘅 吓。嗯，系啊，系啊，冇错，系啊。 因为头先个意思就系，因为咧即系有关部门嘅讲法就话点解即系零确诊都希望大家话要求大家报咧？咁有关部门嘅讲法就话就因为即系要确保大家真系有报，即系佢即系有关部门嘅讲法。就說怕呢，即如果不要求這件事的話，那有時如果有個安老院他今天沒有報，你都不知道他是真的零，又或其實他有去漏報了，但是你們就會即覺得這件事就可能業界就比較反感，是嗎？ 是啊，因為其實即正如我所說，以往其實我們做法都是有先報，其實即我就即我們的問題就是說，究竟現在要做這個措施是因為很多院舍都出現漏報這個情況而處理不到啊，所以他要這樣做啊，還是還是即純粹是一個他們覺得這樣好像做了安心一點的一個情況。但是某程度上就是說其實要做這件事，其實我們坦白說呢，我們業界覺得如果你覺得這樣做是可以保障多一些老人家，其實我們都願意配合。但是整件事來得這麼急這麼快，還有那個實務守則的修改啦，以至到可能是两三日之后呢就出一个警告信，百几间院舍中了警告信啦。咁其实成件事佢哋有冇认即係调查返，即係头先主持人都有听你讲过，就係话喂会唔会係网络上面出现一啲问题，譬如话佢揿咗上去 upload， 但係 upload 唔成功。咁但係社署佢哋呢就睇到纯粹冇嗰个记录呢就出呢个警告信，系咪有啲妄断呢？咁因为警告信对于我哋院舍嚟讲呢，其实都系一个几重嘅 penalty 嚟嘅。因为系即系当你 fulfill 唔到实务守则嘅时候就咩，咁以往佢哋都会出之前都会做一啲即系调查啦，睇下系咪所有嘢都证明咗你系违反咗某一样嘢嘅时候佢先至会出。咁但系呢件事就因为纯粹因为佢收唔到个记录就出警告信嘅话，咁有好多会员都系其实佢哋有做到，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佢哋原来唔成功做咗，咁变咗佢哋收到，咁佢哋都觉得好冤枉咯成件事。 所以喺你嗰个认知入面，系真系有啲安老院舍系真系试过系有即系佢哋系有尝试去申报，但系就真系唔知道个系统发生咩事啦。咁但系总之就系即系好似又即系有关方面又收唔到咁样，系真系有啲呢啲情况。 系啊，一啲会员就同我哋即系攞翻啲即系攞翻呢件事即系出嚟讲嘅时候，佢都即系讲翻，其实佢哋有做啊，但系同时即系因为就系唔清楚够即系成功定唔成功，咁变咗有时估下估下咯，咁变咗即系好彩啲就成功咗咯，但系有时唔好彩就。 咁樣就出一封警告信，咁就變咗佢哋就覺得，哇，係咪嚴厲咗少少呢？同埋係咪應該個成個措施執行嘅時間係咪應該多啲勸喻啊，同埋一啲提醒 ，rather than 一出就出警告信呢一個咁嘅行動。咁啊，有啲氣餒咯，我哋成個業界都即係因為呢一件事都覺得好氣餒，係啊，都有。 我想問，發咗警告信之後，有冇一個上訴機制喺度㗎？ 有嘅，社署本身都有个上诉机制嘅，咁变咗就我哋都希望啦，就即係我哋即係将呢一个即係会员嘅情况呢，希望即係透过传媒又好，或者係即係个别会员自己去上去写信去俾社署去上诉呢，咁希望佢都可以正视返呢个问题，希望可以即係叫做俾啲空间去适应返呢一个新措施咁样。係呀。 其实你哋有冇即係同社署嗰度都真係溝通过关于你哋实行嘅时候係咪有一啲嘅困难存在呢？因为如果根据返政府即係社署啦，佢哋嘅回应啦，佢哋就话係四月嘅时候呢係多次致电呢每一间嘅院舍或者係营办机构呢，提醒佢哋如果用嗰个情报表格遇到困难係可以向社署要求協助㗎喎。即係佢嘅意思係话即係四月推行嘅时候已经有㗎喇喎，即係有做到一樣嘢提大家嘅咯。 係，我相信即係即係我自己院舍都有啦，即係啲同事都話收到社署啲同事提醒啊或者咩成。咁但係即係正我所講啦，其實可能有啲院舍裏邊嗰個即係佢哋嗰個即係個呢段時間，其實我哋係疫情叫做啱啱放緩少少咧，其實唔係我哋即係叫做可以即係可以兼顧到咁多嘢，因為其實而家好多聽翻啲我哋啲業內人士講，其實而家疫情過後叫稍微舒緩嘅時候咧，佢哋要做翻好多長者啲身體情況嘅康復嘅一啲一啲工作啦，即係點樣去照顧好佢哋啊，同埋又要同家屬去溝通好多嘢啦，同埋再嚟緊去籌備翻探訪嗰啲工作。咁其實好多呢啲行政工作堆砌咗一齊咧，其實變咗可能有時由院舍可能真係做漏咗或者咩成嘅時候呢，咁都聽會員係有咁樣新即係咁樣去同我哋講嗰個情況。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係社署可以即係因為坦白講啦，即係就調返轉頭先講返，就係話究竟成個情報零情報機制究竟嗰個意義係咪真係要話即係我今日唔記得申報零就出封警告信俾我呢，定係話是如果你話你同我講話如果我有確診個案，我冇申報，咁坦白講，如果呢啲情況咧，坦白講，我哋都無話可說，因為我哋真係做漏咗嘢，同埋做少咗嘢，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就係話，社署有任何呢啲修例啊，或者係收呢啲法則嘅話，我哋係如果初心都係為咗想保護老人家着想，我哋係絕對歡迎。但係希望可以多啲溝通，多啲同我哋業界溝通，話而家個難處喺邊一度啊？會唔會實行嘅日期啊？實行嘅時間放長少少咧？咁變咗令到我哋容易啲去適應，去做好呢一份工作咁樣咯。係啊， 好啊，多謝曬你啊，陳勇洲傾到呢一度啊，嚇，唔該曬。陳勇洲咧係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嘅秘書長，電話號碼18723111。 CIBS 开咪真系好正啊！ 正就正在做咩主题嘅节目都得， 拣健康及精神健康又得，拣宗教及哲学亦得， 拣少数族裔又得，拣自选题目亦得咗。 CIBS 你想申请做咩电台节目都得。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午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李立峰有一条嘅国际嘅条约啦，叫马拉喀什条约啦，就系5月5日咧喺中国生效，亦同时咧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其实呢一条嘅条约就系一个相当于即系相关于知识产权同埋版权嘅条约啦。最主要咧就系方便咗咧一啲嘅人士咧去制作一啲无障碍格式嘅图书，令到咧一啲有视障嘅人士或者系失明嘅人士咧都可以阅读到吓。 系啊，咁主要其实就系有一条条约咁就生效嘅话咧，咁其实就系喺一个所谓嗰、那个即系处理版权问题上面咧，即系希望能够咧即系梳理佢，或者系能够令佢咧更加容易或者方便到一啲。相關人士如果佢想為視障人士去製作一啲嘅所謂即係無障礙嘅格式動物嘅話咧，係能夠更加容易做到咯。 啊，佢唔單止係俾視障人士嘅，亦都係俾埋咧其他嘅印刷品閱讀障礙者嘅。咁但係可唔可以促進到市場發展，製造到更加多嘅呢類讀物咧，俾佢哋使用咧？18723111翻嚟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在湾仔会展举行造势大会，有过千名政商界人士、选委等出席。李家超发言的时候分享过去的经历，他说过去四十几年他跟随香港的发展进程，从前线官员到参选特首，有不同经历影响他的人生。李家超又重申政纲内容和施政理念，他说施政并非单靠他一个，若果当选他会团结社会，同市民同为香港开新篇。本港新增324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9宗输入个案，再多11人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193,000多人检疫，9,131人死亡。另外再有23间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5名学生和8名教职员。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过去7日有7间学校分别有2宗或以上的个案，暂时没有证据显示在校内感染，相信是社区感染。亚奥理事会宣布原定今年9月举行的杭州亚运会延期，理事会表示是考虑到疫情和赛事规模而作出有关决定。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说，对亚运延期感到可惜，但亦都能够理解。港协暨奥委会表示，将与各参与亚运的持份者，包括运动员、教练和体育总会等保持联系，以协助他们顺利备战亚运。另外，原定12月举行的汕头第三届亚洲青年运动会将会取消，下届会在2025年在乌兹别克的塔什干举行。国际大学生体育联会亦都公布，今年6月在成都举行的国际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再延至明年举行。警方拘捕5人涉嫌招揽女子卖淫并从中获利，被捕人士包括沙田民政事务助理专员林方达，他获准保释候查，其余被捕人士正被扣查。警方表示，过去一个月锁定一个卖淫集团，派出男女卧底探员调查，发现集团透过两个 Telegram 频道经营，并在尖沙咀一间高级酒店长期租用房间安排性交易，每次交易收费5,000元至到10,000元不等。至于被捕的30岁林方达，警方表示初步调查相信他主要协助租房，警方留意到有报道指他为赚取信用卡或者酒店会籍积分，至于有没有从中得益仍然要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隔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世界花园。重复一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隔田村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噶，龙尾去到世界花园。而家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深麻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喺天马苑。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范围稍为多车，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 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近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这一段一路都是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还是比较多车些少，龙尾是接近美林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2022保就业计划公布了这场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 如果我们见到有一些员工的流动是异常的话，那我们就会跟那个雇主去联络，甚至有需要我们都会去他公司请他给一些记录给我们看啊，这样。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先有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葵涌村翠葵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在七点半新闻之前呢，咁啊就同阿李立峰倾到呢，就是有一条嘅条约啦，叫马拉喀什条约啦，就五月五号起呢喺中国生效，亦都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咁呢条条约到底对于出版一啲无障碍格式的读物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即刻请嚟咧，就系知识产权处高级律师负责版权嘅黄伟碧咧，同我哋倾倾。吓，黄伟碧你好， 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人。 系，我谂咧，对于普遍市民嚟讲咧，唔系咁认识啊，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解释一下，即系呢个马拉喀什条约咧，其实究竟系点嘅一回事咧？ 其实咧呢条马拉喀什条约咧，全文就叫做关于为盲人啦、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一啲已出版作品提供一啲便利嘅一条马拉喀什条约嚟嘅。咁、那个条约咧主要分为两个主要方面啦。第一个方面咧就系话咧嗰啲条约嘅缔约方咧就喺翻佢哋自己嘅本地嘅法律入面咧就可以咧订立一啲嘅大家成日都会听到可能叫允许作为啊或者版权豁免啦，就可以咧令到一啲阅读残障人士啦，或者系协助呢啲阅读残障人士嘅一啲机构咧，咁佢哋只要符合翻咧啲法例入面嘅条件之后咧，就可以咧为呢一啲嘅阅读残障人士咧去提供一啲某一啲版权作品嘅一啲叫做便于阅读格式版嘅。咁啲便于阅读格式版咧就系可能系譬如如果我哋而家见到一啲实体书咁样啦，咁呢实体书其实可能有一啲视障嘅人士佢就唔可以直接睇到嘅，咁可能需要制作一啲例如点字啊，或者系一啲声音档案啊。咁呢啲就係嗰啲所謂嘅便於閱讀格式版嘅情況啦。咁便於閱讀格式版之後，其實冇話限制係一定係乜嘢嘅格式嘅，咁只要其實就係一啲可以方便到呢啲閱讀殘障人士去接觸到呢啲版權作品嘅版本咧，其實都係可以嘅。咁呢個就可能係喺我哋香港即係本地嘅法例入面嘅一個情況啦。咁而呢一個條約另外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咧，就係因為佢為咗可以令到咧版權作品咧喺全世界嘅比較流通啦，去可以受惠嘅閱讀殘障人士可以比較多咧，咁佢都容許咧嗰個唔同嘅訂約方啦，可以 以咧係將呢啲製作咗出嚟嘅呢啲叫做便於閱讀格式版咧，可以做一啲跨境交換。咁跨境交換其實即係可以話我可以輸出啦，亦都可以如果譬如話有其他地方佢哋製作咗某一本書嘅便於閱讀格式版嘅話咧，佢亦都可以咧啊，即係要求咧輸入嚟香港咁樣嘅。咁就其實最主要其實條條約就係希望可以無論喺香港又好啦，喺外國又好啦，亦都可以咧利便到咧呢一啲咁樣嘅閱讀殘障人士嘅。 首先想即係追問一下咧，就係係咪呢個係講緊嗰個版權持有人可能係喺香港，或者個版權持有人喺外地咧，係咪都得㗎？即係唔限於本地出版嘅書籍，譬如英文書咁樣，主要係外國出版啦咁樣，咁係咪都可以受惠於呢條嘅條約㗎？ 係啦，嗰、那個書籍適用嘅種類咧，就唔一定係要係香港嘅出版嘅書籍嚟嘅。咁即係無論係本地嘅出版書籍啊，外國嘅出版商出版嘅書籍啊，咁亦都可以咧應用到呢一條嘅條約，同埋我哋而家嘅版權條例嘅呢、這個咁樣嘅版權豁免嘅。 係都再想即係即係澄清下啦。嗱，譬如而家呢個條約咧，即係佢有冇一啲嘅基本規限？即係譬如是一些即是只限于非牟利的即是作品工作啊，抑或是即是会不会如果是有商业性质的，那会不会都是即是受到豁免呢？ 咁其實因為始終版權豁免啦，我哋都要需要平衡翻使用者同埋版權擁有人嘅利益啦。咁、所以其實條條約咧，亦都有講到咧，話我哋要加一啲乜嘢嘅條件先可以適用嘅。咁首先就係有一個閱讀殘障人士佢哋嘅定義啦。咁會包括咗可能係啲失明嘅人士啊，視力受損的人士啊，同埋一啲可能本身咧，其實佢視力冇問題嘅，但係因為佢有啲身體嘅殘障咧，令到佢唔可以鉛書啊，或者係個眼睛唔可以聚焦喺某一啲嘅移動能力可能有啲即係問題嘅人士，咁亦都可以係屬於閱讀殘障人士嘅。咁而其實馬拉喀什條約另外再幫到多一批人咧，就係一啲叫做有知覺障礙或者閱讀障礙嘅人士，其實可能普遍地大家會比較聽到嘅，就可能係一啲叫做有讀寫障礙 dyslexia。嘅人咧，咁亦都系会包括喺呢个条文入面嘅。咁所以其实就唔系话啊，所有人行入嚟话啊，我近视，跟住你帮我整个嘅表阅读格式版啦，就唔得嘅。即系真系要可能系比较上面身体上面有啲残障啊，或者有啲障碍啊，咁先至可以受惠啦。咁而适用嘅作品咧，其实个条例都有要求嘅。咁始终个条嗰、那个条约咧，亦都写明呢啲系讲紧系帮一啲印刷品嘅障碍嘅人士嘅。咁所以咧，其实適用的版權作品咧就不會是所有的版權作品啦。咁喺我哋嘅法例入面咧，就主要是講翻係會係一啲文學啦、藝術啦、音樂啦，同埋一啲嘅戲劇作品，咁就可以去應用到呢一個嘅條約同埋呢個條例咯。 係。但係譬如頭先講話，即係我話我哋提到話啊，即係商業啊，或者謀唔謀利啦。譬如頭先提到聲音檔案咁樣樣，咁你譬如一本書做咗聲音檔案，咁但係聲音檔案其實係對一方面當然對即係視障人士會有幫助啦，但亦都其實就算唔係普通人咁，佢可能都會啊，即係中意聽多過中意睇啊，亦都會有咁嘅可能有咁嘅市民。咁變咗其實有啲即係作品佢可能佢整咗聲音檔案。有可能有市場嘅，佢可能賣到錢嘅，咁即係但係喺個條例上係呢一種即係商業行為係咪唔會被豁免嘅？ 係啦，咁因為其實首先都講啦，嗰、那個我哋呢個版權豁免咧，真係為咗某一批嘅受益人嘅啫。咁、所以有一啲機構咧，佢哋係可以咧去製作呢一啲咁樣嘅便於閱讀格式版啦。咁但係咧，佢哋要確保咧，佢哋提供嘅對象啦，就係我頭先所講嘅閱讀殘障人士啦。咁亦都咧，就係佢哋可以收錢，但係咧法例都寫到明咧，佢只可以咧收取呢一個成本嘅價格嘅啫。咁亦都咧有一個規定咧，就係話。因为有一啲版权拥有人都话啊，如果其实我系谂住出版呢一啲版本嘅，咁佢冇似帮我即系同我争个市场咁样咯。咁、所以咧，亦都有一个规定就系话咧，如果佢哋有一啲机构啦，或者有啲人士佢想做呢一啲便于阅读格式版嘅时候咧，佢要咧去做一个即系可能要上网去搜查一下啊，系咪已经有呢个类似嘅版本喺度咧？如果有咧，咁佢哋就唔可以做啦。咁除非冇嘅话，佢哋先可以做咁样咯。咁同埋亦都有個要求就係話啊，如果你製作咗之後咧，其實嗰啲可以我哋法例容許佢哋製作呢啲咁樣嘅便於閱讀格式版嘅呢啲咁樣嘅組織咧，佢要做翻個記錄啦， 咁同埋咧個記錄咧係要咧令到啲版權擁有人咧係可以咧喺三年以內咧都可以去咧即係去參閱翻呢一個記錄咁樣嘅，咁就即係確保唔會有濫用嘅情況咯。 係我聽落 即係去參閱翻呢一個記錄咁樣嘅，咁就即係確保唔會有濫用嘅情況咯。 係我聽落去其實即係喺個操作或運作上面係咪即係知識產權處都會有一個？即係有一個系統，因為你入邊都涉及幾多條件嘅，亦都涉及幾多即係細節嘅。咁係咪即係譬如有關嘅機構咁？如果我係譬如我如果我屬於某個機構咁，我真係都希望即係做呢樣嘢，係即係為一啲嘅智障人士服務咁。咁但係我又未必知道啊，究竟個條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嘅九十會係點咧？咁係咪都有個機制去所謂申請或者去申報咁樣嘅？ 咁首先啦，如果一個機構佢係想幫一啲閱讀殘障人士去做呢啲咁樣嘅便於閱讀格式版嘅話，其實佢就唔需要同我哋申請嘅，佢符合翻我哋法例嘅規定就得噶啦。咁法例規定咧，主要就係可能係一啲官立學校啦，一啲一啲免税嘅學校啦，同埋一啲政府受資助嘅學校啦，咁同埋一啲咧非牟利嘅一啲嘅團體咁樣嘅，而佢哋嘅宗旨啊，或者佢功能咧都係屬於慈善性質咁樣嘅。咁我哋喺翻我哋知識產權處嘅網站嗰度咧，都有列明啊。譬如話，如果你係想幫一啲閱讀殘障人士製作，或者係你自己想製作嘅話咧，咁我哋有一個清單喺度咧，咁大家係可以咧唔需要睇翻法例，咁可以跟住嗰個清單咧去睇下咧啊，佢符唔符合翻嗰個清單入面列出嘅條件咁樣，咁就方便佢哋可以啊望住個清單就睇下自己係咪可以去做呢啲咁樣嘅便於閱讀格式版咁樣咯。 头先有提过呢，即係呢啲嘅作品呢必须係要提供俾啲失明嘅人士啦，视障嘅人士或者其他係有印刷品阅读障碍嘅人士㗎嘛。咁我想问假设呢，如果真係有人佢唔知点解呢将呢啲嘅电子书就流传咗出去外边，咁俾一啲即係唔係有呢啲嘅需要嘅人士呢都可以攞到嘅时候，咁原本嗰个版权嘅持有人佢可唔可以係去做一啲嘅追讨啊，或者系告有啲人嘅侵权咁样嘅？ 系其实我哋个法例嗰度都写明咧，因为就始终我哋去供应呢啲咁样嘅便于阅读格式版嘅时候咧，就一定要俾翻啲指定嘅人士啦。咁所以我哋法例都列明咗嘅，如果话呢啲咁样嘅版本系可能唔知通过乜嘢途徑而流傳咗出去，而可能有人話擺喺啲網上平台賣啊之類咁樣嘅話咧，咁呢一啲咁樣嘅本身根據我哋法例製作而唔會侵權嘅呢啲咁樣嘅版本咧，就會因為呢啲咁樣嘅售賣行為啊，而即係可能係賣俾其他人嘅行為咧，而令到呢啲版本咧變咗咗一啲叫做侵權嘅複製品。咁變咗呢啲侵權複製品嘅話咧，咁其實版權擁有人咧就可以咧控告呢啲人咧係售賣呢啲叫做侵犯版權複製品的行為咯。 但是如果他不是售賣，即是有人是純分享這樣免費給一些不是這些的特定範圍的人士呢，那那裡又可不可以追討的？ 其實如果純粹是給以外這些人用的話，其實已經不符合我們本身的條例裡面的製作條件的，所以亦都會令到這些這樣的版本變成了一些侵權複製品咯。而有時可能有些純粹是我未賣的，純粹我展示出來，即是顯示出嚟話啊，有份咁樣嘅嘢，又未必可能收錢嘅，咁但係亦都有機會咧，會令到呢一個咁樣嘅版本咧，變咗做一個侵權嘅版權複製品嘅。 好啊，清晰。多謝曬你啊，黃偉碧解説咗個條例嘅情況，唔該曬。黃偉碧咧係知識產權處嘅高級律師，係負責版權嘅。咁啊，究竟咧呢條條約咧喺生效之後咧，對於一啲真係有視力障礙嘅人士有幾大嘅幫助咧？同埋亦都對於即係本地嘅出版商嚟講啊，又會唔會都可以考慮下擴闊到提供一啲嘅讀物咧，俾一啲有視障嘅人士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嘅執委莊陳友啊，莊陳友你好， 你好， 係大家好， 係啊，莊陳友啊，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就係依個馬拉喀什條約適用於香港之後咧，同未適用之前咧，到底會對於個市場帶嚟咩改變啊？你哋預計？ 其實咧，呢條約咧未生效之前咧，香港政府咧已經喺2020年嘅時候咧，係修改咗本地嘅版權條例嘅。咁知識嘅產權處咧就非常之好，因為我哋一齊大家合作咧，喺2019年嘅時候咧，已經係 根據呢個條約嘅要求咧，係將本地嘅法例咧係適應咗先嘅。咁所以理論上嚟講咧，就係2020年咧喺呢條條例生效之後咧，六月通過嘅立法會，咁就已經係做到馬拉喀什條約嘅要求。不過今次咧，國家咧就簽署咗條約啦，亦都係喺經過人大常委會立法之後咧就生效，然後就適用於香港。咁就一個國際條約當然係好過本地嘅立法啦，因為變咗外國咧喺分享嗰度分享呢個讀物啊、書籍啊嘅時候咧，就唔會有猶豫啦，係啦，咁正話大家講咗好多咧，就係本地生產嘅書籍。咁呢個合約咧，我相信咧會係對推動咧呢個傷殘人士咧、失明人士咧嗰、那個閱讀咧係好大幫助嘅。因為而家可能所有出版嘅書裏面咧，少過1%咧係可以俾到即係失明人士睇嘅。咁我哋要做好多嘅功夫，有時要申請版權啦，有時要去找翻個出版商攞到嗰個 permission 啦，咁呢啲嘅功夫咧，都好多時咧係阻礙咗嗰個生產嘅程序嘅，咁樣咁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條條約咧係一個好嘅開始，不過當然仲有好多問題需要解決啦，咁樣。 是啊，咁啱啱啊，庄臣你都提到，即系可能仲有好多问题啦。我哋都即系想即系就住呢、這个即系顺带问一问啦。因为个条约咁其实可以解决到个版权嘅问题。咁但系其实譬如据你所知，好啦，即系解决到个版权嗰个即系问题啦。咁但系其实譬如有关，譬如今时今日，譬如喺香港一啲可能即系有提供相关服务嘅机构，其实佢哋仲会有啲乜嘢即系问题系未必系仍然未必咁容易处理。 其实呢出版商呢，我哋嘅理想，我哋嘅理想就希望每一本书呢出版商一出嘅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有一个无障碍嘅版本。但呢个理想其实唔难达到喎，而家嘅科技係做得到嘅。咁但係呢，好多时出版商呢就冇呢个意识，亦都冇呢个条例呢，亦都冇主动要求。即係呢個條例係一個被動嘅版權嚟嘅，但係佢唔會規定呢個出版商出版呢個無障礙版本嚇。但係某啲嘅地區咧係有呢類嘅法例嘅，咁所以咧而家個問題咧就係好多時我哋如果就算我哋冇版權嘅限制啦，但係我哋做起上嚟嘅時候，我哋要由頭做翻嗰個版本咧，就電子版本咧就花好多時間。如果我哋能夠直接喺出版商嗰度攞佢嗰個原稿、印刷稿出嚟做咧，咁就其實一日、兩日、一秒鐘就搞掂嘅問題。但係而家我哋咧就為咗咁樣要花好多時間，特別好似係譬如教科書咁啦，我以為教科書係理所當然，但我哋咧前幾年咧一直同教育局商議，就係要求所有教科書咧自動提供呢個無障礙版本，但係都做唔到。教育局就始终都系话，不如等啲出版商自觉啦吓，咁但系就咁耐都未自觉到，咁所以咧就每本书咧都花好多心机去揾个出版商啊，揾个PDF 版本啊，希望攞到啊，攞唔到咧就要由头做啊，由头买本书，由头打过。咁我哋都有好多義工做呢啲嘢，咁但係失明人進會始終都係一個靠volunteer 靠義工即係服務推動嘅會，咁我哋有一個無障礙學嘅服務計劃呢，就係、是推動呢啲無障礙書籍嘅製作，咁但係呢就如果冇出版商嘅配合呢，其實就係事半功倍咯。 咁嗱，其实譬如就啱提到出版商嘅问题啦，咁当然大家我估即係大家都可以好常识性地去理解，就是可能如果好多所谓出版商，如果佢真係纯粹在商言商嘅，咁佢未必觉得嗰、那个即係、就是、有个市场嘅需要，咁所以佢就未必会肯做。咁当然一方面就係、是、除非就法例規管或者政府要求，咁就佢要做。咁但如果政府又都係靠佢自律啦，咁就真係比较难啲。咁但係譬如如果你话即係有冇同政府倾过另外一 啲可能性啊？譬如有冇一啲嘅即係資助啊，或者係能夠係支持到未必係出版商，但係起碼係即係譬如係即係有關嘅機構，如果要做嘅，自己落手做嘅，都起碼政府可以有各種各樣嘅資源上嘅資助。有冇討論過呢啲嘢？ 有啊，但係政府咧就用嘅方法咧就係希望咧透過學校購買，即係購買服務啊。咁我就覺得而家咧我哋而家有啲嘅資助咧都係靠馬會嘅資助啦。咁咁但係咧，其實我覺得資助咧係一個環節，但係咧頭正話嗰個出版商嗰個配合咧係一個最重要嘅問題啊。因為你想象一下，如果其實出版商根本佢有責任做嘅話咧，佢即刻就做咗俾你，對佢嚟講嗰個資源咧，亦都唔會多好多。即係話佢喺計劃，佢喺出版嘅計劃裏面做咗嘅時候咧，佢冇咩增加嘅成本㗎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而家冇嘅話咧，我哋花好多時間去溝通啦、聯絡啦、跟進啦。咁佢又覺得你嗰啲嘢唔係 priority 啦，咁樣搞幾個月先俾你啦，咁樣嚇。咁我覺得呢啲就係好多時好細節嘅嘢，但係其實就係最大嘅障礙咯。 阿莊長，你頭先話即 係，我覺得理想啲咧，就係呢條條例希望生效之後咧，大家開始再討論，再我哋再揾業界再傾，揾由政府推動啦，希望啊，咁可以咧就係、做一個快速嘅推動無障礙出版呢個嘅運動啦。 但係莊常我哋頭先提到咧，話用學校購買服務嘅模式咧，其實佢只係學校先至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啫噃。咁變咗一啲唔係諗住係提供俾在學嘅學生嘅市場，即係嘅選擇，咪會變咗好有限咯， 係 咪咧？ 係啊，你講得啱啊，呢個就係個漏洞咯。所以就最好就係出版商能夠被要求就係、是、自律，咁自律就好慢㗎嘛。咁就即係佢出版每一本書嘅時候都將佢嘅書令到佢可以俾到新聞人睇啦。 但系 出版咯， 但系庄臣又即系对于出版商嚟讲咧，在商言商咧，其实佢都要计翻个成本效益噶嘛。虽然你话即系未必会花好多成本，咁但系都系一个成本，同埋佢亦都可能计算翻个市场需求唔系咁大，即系好似冇乜诱因咧去吸引佢哋投入呢个嘅市场啊。如果你话系靠立法嘅话， 就冇乜诱， 系咯， 正就 系 因为冇乜诱因咧。所以嗰個社會成本咧，應該係由政府透過條例咧嚟到規定去做，咁於是咪做到咯。有好多事情我哋都唔可以話市場唔做係好合理咁樣㗎，即係市場冇錢賺嗰樣嘢唔出現，咁就好合理唔得，唔可以咁噶嘛。有啲社會成本佢只不過係佢唔做嘅時候騰咗出嚟，咪所有其他人要負擔咯。咁其中一個承擔就係、是、失明嘅人或者係有呢個閱讀障礙嘅人咧，就讀唔到書咯。咁讀唔到書呢個成本係好大噶嘛？讀唔到呢個成本唔可以話市場唔俾就唔做啦咁樣噶嘛？咁所以呢個就係要，所以係一個即係政府公共行為嘅一件事咯。嚇、啊，咁就唔可以由得佢，我勸佢就做啦，去唔到都冇都咁，你忍下啦咁样咯吓。咁而家就系咁嘅情况。不过喺社会服务嗰方面，我哋嗰、那个即系、就是、我哋系有个服务单位嘅。咁另外有啲会亦都有嘅。咁所以而家唔缺呢啲制造呢个无障碍书籍嘅服务单位。而家缺嘅就系、是。都系，我觉得仍然都系出版商嗰个环节吓，咁样。 好多谢晒你，庄臣友，倾到呢度，唔该晒。庄臣友咧系香港失明人协进会嘅执委嚟嘅。玻璃立峰，其实我谂可能又谂翻转头，另外一个原则嘅问题啦。其实我哋个社会系咪都有责任去照顾一 班嘅有唔同嘅视力障碍或者系身体有障碍嘅人士，令到佢哋喺获取好多嘅知识或者其他嘢嘅时候，都有一个公平嘅平台。但系呢个责任应该系由边个去负咧？商家去负、政府去负定系边个去负咧？ 咁其實頭先阿莊臣有講個講法係即係有道理嘅，即係如果有啲嘢係本身個市場承擔唔到嘅時候，其實係有個公共介入嘅需要。咁當然公共介入嘅意思唔係話即係政府要逼商家蝕錢，咁到時候亦都會有另外一個討論啦。即係如果政府真係需要商界去做嘅時候，咁政府係咪應該要補貼咧？即係都會有嗰一類嘅即係討論喺度咯。 呢、這個社會責任即係講到最終咧，其實政府都可能要考慮一下佢係咪應該要承擔翻啊！多謝你，拜拜。